亡显示当局镇压行动升级，华府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追究责任。德国强烈谴责缅甸的镇压行动，并传召缅甸大使抗议。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关注有缅甸医护人员被捕。加拿大 BC 省最高法院继续聆讯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的引渡案。孟晚舟一方在庭上反驳有关华为在伊朗业务问题上和香港子公司星通技术的关系方面误导汇丰的指控，指汇丰内部电邮显示汇丰早已知道华为和关联公司的关系，但是美国检方遗留这项证据有误导加拿大法院之嫌。孟晚舟一方又批评加拿大当局在执法过程中滥用程序。孟晚舟的引渡聆讯预计会到五月结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昨日低一两度。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稍凉，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623点，升165点，成交金额6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国美零售2.13跌1.9，腾讯控股718蚊，升21蚊。美团381蚊，升14.2；中芯国际27.9，升1.15；盈富基金29.8，升2.2；小米集团26.6，升8毫；港交所505.5，升15.9；阿里巴巴233.2。阿里巴巴最新233蚊跌咗个六，中海油8.83跌3.2，比亚迪股份219蚊升6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7，英镑10.791，瑞士法郎8.472，欧元6.016，加元6.126，新西兰元5.628。欧元是9.335，每百日元对港元7.2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29。日经平均指数报29,590点，跌72点。港金现价报15,830蚊，跌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56美元，卖出1,71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多车相撞的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大约系8分钟到。咁而家车龙都未消散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

啊、我太太带佢学，系啦，我哋呢啲而家咧即系稳定几条后路啊嘛，咁啊谂住去冲咖啡啦， 跟住 I C C 要做啊， 都好、啊， 如果佢请嘅话， 你可能掌握好多嘢、 啊，系啊，我就系冲咖啡嗰个，真系，哇，但系咧好耐冇上堂啊，我想问你两位咧， 未集中咧， 系啊，对内对上嗰次咧坐定定喺间课室度咧听成个几钟头书咧， 不过主要系讲理论先啫嘛，我记得 有啲理论又咩咧？你请问你对上一次经验系几时？真系， 你嗰啲 课程班咧，或者你 唔系好耐咋？因为久唔久咧， 系啦，你哋 要员咧有啲成日有啲诶课程要你去上噶嘛， 系啊， 咁你上咗第时先有机会写喺个 report 度，先有职升噶嘛。 咁你集唔集中到啊？ 都 我哋公开问佢集唔集中到， 尤其是咧，尤其是有阵时要去北角度上嗰啲咧，即系好多公务员都去嗰个北角嗰个大楼嗰度上噶嘛， 系咪人好多噶？ 人好多，同埋唔同部门嘅。 咁所以咧，你就会觉得自己淹没喺人群度咧，就更加冇咁专心。 咁又唔系、哦，佢哋好叻一招咧，叫分组。 哦，即系点都睇到你嘅。 一分咗组咧，你就真想唔做都唔得啦。 系啦， 系啊，我琴日 其实最难挨系食完晏之后嗰堂噶。 系啊， 咁 好眼瞓， 饭你公心啊嘛， 真系好眼瞓。 咁我琴日嗰啲系夜晚啊嘛，七点几我又拍咗个包之后去食咧，即系再上咧，果然就有少少饭你公心啦。跟住咧，佢讲嗰啲理论咧，咁我又平时冇冲过咖啡啦。 理论二噶啦，已经 理论二，佢琴日个理论二好得意噶，佢咧就攞咗部咖啡机出嚟咧。逐个零件去介绍咧，譬如话你呢个掣系用咩用啊？你如果想清洗要做啲咩咧？ 全世界啲咖啡机都牌子都系咁样噶。 哦，佢真系几款型号都介绍晒啦， 全部都系咁样嘅。 系啦，但系最惨系如果咧， 佢最屘冇 set 你买其中嗰部翻屋企。 哦，唔系佢有介绍俾你 嘅代理 嘅。但系如果你话佢介绍嘅系手机，你都掂过啊？你会有概念。我掂都未掂过部咖啡机。跟住咧个头嗰一个钟头咧，我用咗我毕生嘅精力咧，先顶住唔恰着咋。 但我都系。咖啡机做示范咧，定系每一个同学或者几个同学可以有一部咖啡机？ 我哋斋望嘅咋， 咁啊闷啲。 哇！真系我望到咧， 你可以出嚟掂下佢就话 冇啊。 吓，讲完之后冇得闲去部机摸下掂下，或者系试下拆解咁样。 好在佢终于引到我哋咧，就话咧你放心，我哋呢一堂最尾咧就会冲咖啡噶啦。咁啊冲俾大家咧就试下味咁样。哇！真系挨到我咧，即系顶唔顺咁。 其实应该每15分钟就好冲一杯啦。 我觉得咁话， 但系好好啊。 大人啊，而家嗬，佢放完工翻嚟，佢上堂已经好吃力了。 曾志豪，你上嗰啲应该系要自费噶嘛？ 咁梗系啦， 系咯，自费咁即系我系客，你都唔嚟谂啲方法。令我精神啲。 佢已经有啦，佢会每五分钟咧就会话，都知道大家眼瞓啊，顶多阵啦，系啊，讲多少少理论堂俾你咧。但我觉得我琴日咧，点解最后瞓唔着咧？终于都有个成果啊！佢到最尾咧就冲咗两杯咧，嗰啲叫做即系expresso 俾我哋饮咧。 好 难饮噶。系啊，咁咧佢仲要俾我哋，我琴日升咗个 layer。 你应该早啲饮嘅时候咧，哇，即刻醒神。 系啊，因为咧我以前未试过咧，佢话嗱，你可以试下咧两只唔同嘅咖啡豆，睇你分唔分得出个味道，我就好驚啦，我好怕咧，就飲完之後咧，嗰啲一係分唔出咧， 分唔出咪分唔出咯。 咁咧你咪專業 型噶嘛？我專業好似人哋嗰啲咁啊。OK， 我覺得呢個 body 比較厚啲咁樣。哇，跟住咧個心驚膽跳，嚟到自己啖嘅時候啊，點算好咧？咦，第一啖飲完，再飲第二杯，哎呀，果然有分別啊！哇，呢啲個人係幾興奮啊！ 即刻分別 係 咩啊？ 一個酸啲，一個冇咁酸咯。 哦， 係啊，哇！即刻咧，即係當老師問嘅時候咧，我感動流淚啊！我聞到啊！我饮到个分别出嚟啊，咁样 恭喜你，恭喜你！ 呢个时势啊，你谂到有分别，闻得出有唔同啊， 已经好叻啦， 好叻噶啦！ 系啊，因为如果 你唔可以当所有嘢都一样噶，真系嗱、所以我琴日饮完呢两 shot 之后咧、就会 就 shot 咗啦， 就 shot 咗啦，就所以系啲瞓唔着啦，瞓唔着都好嘅。 咁你太太同你一齐噶嘛？ 系啊，佢都瞓唔着咯。 咁咪好咯， 系啊， 一齐研究一下。未来家庭发展咯， 唔系喎，但系问题真系夜晚晚后饮咁多杯咖啡嘅时候，真系好吃力。 你要唔要试下 ？Sorry， 我唔对唔住，我一定要瞓觉。长呼吸有趣味，落写在岸。当呼救无人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但心跳亦划破。一切暂停，总要为着明日捍卫，别人未懂珍惜的无畏，等于我一切，我未能给半句摧毁，总会为着明日捍卫，就磨练出 为意，讲一句话何其轻易，若早写诀别词，未扭转目前，不甘软弱地愿揭上记聚顽强的一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头先听过有何雁诗嘅绝望时，请点播啊吓、 okay, 好啦，喂，时间而家嚟到10:21啊，气温20度，相对湿度69%。 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 嗱，有时啲嘢咧就有危有机嘅，即系譬如咧呢、這个 K11 事件咧，咁我哋表面上就系一个危嚟噶，因为佢突然间又爆群组啦， 京东嗰边嗰个 系啦，京东嗰个啦，即系 妙 思啊， 妙思啊，妙思啊， 咁啊过咗40人嘅啦，个群组就大吉利是啦，咁样。嗱，咁表面上危嚟嘅，咁个机喺边度咧？ 系危啦，点会表面系咧？ 有机咩？ 有机，有商机。 哦，有商机啊！ 有就业机会。 点解啊？ 系啊，嗱，因为而家咧，即系琴日袁国勇教授咧，佢哋视察完之后咧， 系， 佢哋就向政府提出建议，就话咁啦，你哋要设立执台专员。 系啊，执台专员，区 分 呢个位， 上菜同埋收拾碗碟嘅员工， 系， 避免一上一轮咧可能带有病毒嘅顾客。经过你员工双手传播，就俾下一轮客人咧造成交叉感染。嗱，我哋解释下咩意思，即系可能佢话咧，喂，阿桂花田咧就系10:00嗰张台嘅， 系， 大家嚟笑，你有感冒，咁啊，你食完嘢之后咧，咁咧嗰个程振鹏咧就帮你执台啦，执台系佢， 系， 但系去到后来可能传菜上碟嗰个都系佢， 系， 咁因为啲冇办法啦，人手问题啊嘛， 哦，咁一向都系噶啦，执完台佢哋又传菜噶嘛， 系啦，咁佢就话啦，可能你喺执咗桂花田呢张台嘅时候咧，已经执咗啲病毒啦，喺只手度，咁点知下一轮咧到我曾志豪上去嘅时候咧，佢又将啲病毒咧又执又传菜啊嘛，又带翻嚟俾你。咁咧就會令到佢有呢個交叉感染啦。 所以佢就希望咧嚇個員工嗰啲崗位咧可以咧分清楚。 上菜還上菜，執台還執台。咁如果我哋從一個咧正面角度咧，酒樓而家都係咁噶。 喂，我認真喎、 啊。酒樓而家佢永遠都有所謂嘅即係上菜姐姐噶嘛。 對於食客嚟講咧，係一個安心噶、哦。 真 係。嗱，我唔係啊，我認真噶，因為咧好多時咧我係我真係小心眼得滯嘅。因为佢好多时咧， 你而家先知啊！ 执完台之后咧，嗱你执台点执啊？佢哋梗系咩全部都 闹 晒，系啦，即系全部闹 埋落去。 不过通常执台呢、這个。 唔應該喺個客人面前做噶，你咁心急坐咗落去啦。 唔係啊，咁你總係會喺隔離嗰張台望到佢執台噶嘛。執完台之後咧，佢就啊唔該，阿姐想斟茶，佢又喺佢啱啱執完台之後，佢唔會洗手噶嘛。係，佢就會攞住佢嘅手，跟住就攞你嗰壺茶，或者係幫你唔知攞啲咩嘢。咁即係話啱啱佢掂完曬人哋食客食完嘅烏菜太嘢啦，佢嘅手係會繼續掂你要食嘅嘢啦。其實我好多時都會 你就好罩忌。呢啲啦， 同埋嗰个托盘啊，尤其是嗰个托盘咧，就执嗰啲叫做食完嘅用具啦，跟住嗰个托盘亦都系会摆翻啲干净干，唔系全菜之余，亦都会摆一啲干净嘅餐具啊过嚟嘅。全部都是他你说 但是 呢 但是调返转呢 投稿那边 调返转你有没有试过呢你作为顾客啦你在酒楼到呢你是猛举手想人帮你落单。你见到个姐隔离喎。 哎又不理我。 他又不理你喎到你。 哎呀我好觉啊呢样反应。 到你发文章的时候呢先人跟他说他是负责上菜他不落单的。 是啊酒楼 的。是啊好多时候他行过呢我成日都阿姐唔该想要干餐牛河。 又不理我啦。 好啊你问紫色衫嗰啲制服嗰啲啊。好啦嗱，嗰一刻咧，我唔知道你会觉得话，真系多谢你哋咧，真系专业区分啦，定系你会嬲就话，大佬我洗啲牛河啫，你都可以噶， 唔系喎，我又觉得我明白佢哋嘅岗位，所以咧， 咁你咪好咯， 唔系到到时咧就大件事。 作为食客，你应该要你。不过你要清晰知道哪个岗位是哪个岗位咯，就不可以秒人嘴喂人家分得咁清不好咩？ 分得清的话呢 好、啊、 如果从好的角度呢就可以增加就业啦、因为你要再请多个执台专员翻上嚟啦。如果不是的话呢你想想你现存的人手呢寫單嗰個又係佢，攞菜嗰個又係佢，咁、你點樣再無端端話喂你而家呢一個鐘嚟唔好做啦，你做執台專員啦。佢要請一個新人㗎啦，應該又 嗱都係嗰句。咁如果萬一你嗰間嘢有事嘅，你又要停業嘅，你話請一個人平啲啊，定係停一日去貴啲啊？ 但所謂專員個 title 咁勁， 好勁啊！ 咁係咪又要過五關斬六將，有牌要考一個牌咁樣咧？ 睇你執得快唔快咯？ 佢就係執圖， 執得快好世界咯。 求卫生啦！如果呢个岗位咁样设立法，就唔系讲求佢嘅效率。 哦，咁即系话咧，你平时阿田见到， 应该要读 过。咁即系话我去执。 唔系，即系阿田见到佢哋嗰啲，头先你哋话好流流愁愁咧，将啲嘢扫晒落去咧就唔得嘅。 系啊， 你就要咧， 当 每一个杯碟咧，都好似系嗰啲青花瓷咁样咧。 系啊， 仲要戴手套，然后好似喺你面前 用工具， 系啦，表演茶道咁样，攞个钳出嚟，逐个杯执。 系啊， 阿姐，我等紧想坐，你等等先。而家先系执紧第一轮碗，执落去， 系咪要咁样啊？ 你啲刁民唔啱啦， 哇，咁都叫研究下啫。 我帮阿教授讲下，意思系话只系争取呢个岗位，佢只系负责呢个执台啫。点执台？至于点执台咧，其实唔关博读士嘅。 哇，咁有几多个？ 重要嗱，你计下茶餐厅有冇可能有执台专员咧？ 如果要有執台專員嘅話，咁係一個定係好多個咧？咁如果得一個咧，我請得一個， 視乎你嗰個餐廳大小， 咁都要有個人喺度噶，最得佢一個嗱，咁啊慘啦！你入座率一定會大大影響，因為平時咧可能你有五六張台走啦，咁啲員工咧就三兩個落單就執曬啦。哦，而家大件事啊，佢可能請得一個執台專員，出面條龍又排好長啦，佢要慢慢執，仲要消埋毒添。 係啊，因為有時都好猛整咧，就係咧望到明明即係透嗰啲玻璃望。哇，好多台啫，只系唔够人执台啫。 所以咧，我觉得应该系仿效咩餐厅咧？就系嗰个姨妈餐厅啊。 系点啊？自己捧埋， 自己餐盘自己执。 嗱，姨妈啦，或者嗰啲 food court 都系噶，全部都系咧话，亲爱嘅顾客， 自己执台。 系啦，为咗令到你可以享用更低廉嘅价钱，我哋节省咗呢一种嘅清洁嘅成本，你自己执。哇，真系喎嗱。 你又自己搞啊？ 喂，你咪自己拎我有噶，譬如咧有啲 canteen 咧，我见过都系咧，佢冇乜人帮你噶，佢类似当个饭堂 food court 咁样咧，你咪自己拎完之后咧，你咪自己执走咯。 酒楼啊，讲紧 都得噶，你有托盘噶嘛？ 咪你有托盘呢一个嘅文化咯。 嗱，如果酒楼嘅话咧，就出嗰啲大圆托盘。 哦、 平时我哋系啦 ，food court 就系四方形啊嘛， 老老实实。有阵时我哋只喺茶楼饮茶，嗰个未执得切台，我哋自己都喐手， 自己嚟啊， 系 啦， 走噶啦，摆隔篱嗰张台。 你有冇试过等唔切冲茶咧，自己走咗去攞个银色水壶都有噶嘛？ 有啦。 啲阿姐咧，有阵时咧，佢真系会唔想你掂噶。 佢一见到你起身拎个茶壶咧，佢就冲埋嚟，等我嚟，等我嚟，等我嚟。 喂，你知唔知佢如果你啲食客录亲嘅话咧、啊，你真系间公司好大可小。 佢唔认噶啦， 你录亲 不认啊嘛，佢系啊，喂嗱、啊，所以、 哎、我觉得呢个可以考虑下， 自己执翻 系啦，自己执翻。不过就要问下教授咧，同唔同意诶、即系食客自己执翻就可以免 咗咧？系咪安全嗰啲咧？咁样， 因为最紧要就系嗰、那个叫你出菜嘅位同埋嗰个收嘢嗰个位咧，就唔好咁接近啊嘛。而家就系嗰、那个。明朝嗰个就系话太接近啊嘛， 啊，定系咁样啊？都照请呢个人，但系咧方便嗰、那个、叫执台专员，你嗰张台如果你食完之后咧，四个人食完之后，你喺埋单之前，你将所有嘢自己搭好喺个 tray 嗰度，跟住咧嗰个专员咧净系嚟攞你嗰盘嘢咧，咁样拎走，咁咧嗱，你一张台咧可以咧减翻三个小点嘅价钱。 哇，三个小点 先啊！即 系自己执咁咁，不如你话你自备餐具啦，你唔使用佢嗰啲啦，系咪先？ 我咧同阿楚荣咧好多时咧， 自己搭 点解又系我哋中意自己搭好俾 你，中意玩层层叠啫， 咁都争一步。你反正搭好咯，唔争就捧埋去嗰个嘅收餐具嘅位置啦。 嗰、那个地方可能会麻烦啊嘛，如果你计酒楼啊，咁你层来层去咪一样衰。 重要啊，有通风啊，因为佢话而家就 系 唔够，唔够先锋啦，唔够通风系统。 收到高票怀疑。 系啊，我觉得应该就自备风筒啊，唔好讲咁多。 密闭空间里面都唔够啦， 咪即系咧，以前啲屋邨咧，你咪会自己攞个八卦镜反人哋嘅，即系以后咧，你可能嚟到食肆，大风扇、大风筒咧对外吹嘅，呜、 啊， 你唔好过嚟，唔好过嚟，吹走晒你嗰边先。 插电芯、插电芯嗰啲座台， 好多把招式噶嘛。总之以后咧，你去到又有执台专员，又有铁线公主， 我哋又搵翻风扇嚟。 系啦，呢铺你仲唔有商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表示，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若果要加入向需要强制检测人士发通知的功能，需要更改程式，可能要一至两星期后先完成。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因应 K11 缪斯亚明朝食馆感染群组再扩大，除了透过安心出行通知曾经在指定时间内到过明朝食馆的市民之外，亦扩大通知其余在 K11 缪斯亚内200几间有展示安心出行二维码的商铺顾客，以更有效協助市民收到感染風險通知。另外，施永恒說，設立有關派發電子消費券登記平台的系統，時間無需太長，最關鍵是和儲值支付工具的營辦商商討流程細節。港大前法律学系副教授戴耀廷等九人因为占领运动案被判串谋犯公众妨扰罪和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罪成，被判缓刑至监禁16个月不等，各被告提出上诉，案件原定去年审讯，因为疫情影响押后一年至今早处理。上诉庭三位法官包括上诉庭副庭长麦基智、法官潘敏琪和彭宝琴负责审理，其中戴耀廷前年服刑大约四个月时获准保释等候上诉，但他日前因为民主派初选案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拘留，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的保释聆讯至今日凌晨暂时休庭，戴耀廷被还押至早上再出席占中案上诉聆讯，其余被告陈建文、邵家津、黄浩铭已经服刑完毕，张秀贤被判社会服务令，至于朱耀明、陈淑庄、钟耀华和李永达就获判缓刑。 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有信心全年私人住宅供应目标可达12900个单位，又指今年是市建局大丰收，可以提供超过3000个单位。至于本港面对人口增长放慢、移民人数增加，20至30年后是否仍需明日大屿项目，黄伟纶说未来20年人口仍会增长，但只是稍为放缓。按2030加规划推算，未来需要100万个单位。他说透过改划或新发展区只可供应60几万个单位，但是经发展交椅洲和新界北之后，可再提供30几万个单位。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一批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早上出发坐车前往深圳，包括港区人大代表召集人马逢国和政协委员高永文。马逢国表示，虽然港区人大和政协已经接种2次疫苗，但到深圳后都会先做检测确保安全，听日再转飞北京。他说暂时未收到通知会议议程有增减，但是过去一段时间社会多讨论选举改革，如果增加这方面议程不敢意外，大家有心理准备会讨论相关议题。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稍凉，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534点，升85点，成交金额8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10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国美零售2.1跌2.2，腾讯控股714.5升17.5，盈富基金29.6升8仙，美团377.4升10.6，中芯国际28.15升4，港交所503升13.4，小米集团26.6升8毫，阿里巴巴233.2跌4，中海油8.84跌3.1，比亚迪股份216.4升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8，日元106.84，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7，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6。日经平均指数报29554点，跌108点。港金现价报15830元，跌咗3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5.52美元，卖出1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啦，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咧，因为爆水管，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咁一带咧都系车多，经过要小心啦。就系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咁啱啱有个最新嘅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一带咧就车多。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油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窝打老道。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常怡道对出。咁喺新界啦，新良潭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鸡谷树下一段咧就车多。荃湾路入翻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带咧亦都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三十一，历史二三事之解救古城。 今集穿越时空，翻返去古代嘅亚历山大港。你会见到一座屹立海边的巨型灯塔，原来它象征着当时王朝掌控大自然。 还会见到当地一座公共图书馆，专收没人要的藏书手卷。 究竟这座咁破格的图书馆可以怎样提升亚历山大港的地位呢？ 历史二三事之解救古城，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即系马拉松你又听过啦，马拉松式嘅审案啊，唔知道你见过未咧？哇，琴日香港真系有幸咯，我哋可以咧目睹呢一个马拉松式嘅审案啊。因为话说咧，47名啊参加呢个民主派初选嘅人士咧，就被警方控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哇，几严重嘅罪行先得噶。今日琴日咧就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啊，结果咧就创咗一个纪录咧，就系、是、由朝开庭开到半夜咧，都仲未可以完成晒个程序。咁啊，因为原来琴日嘅程序咧，就系、是、先处理咧，就系佢哋话要保释嘅事宜啦。咁因为即系理论上吓，被告人咧有权提出我要保释，咁啊控方如果都有权反对，咁然后咧就要交俾个法庭咧就去处理啊，究竟咧接唔接受啦，批唔批准啦。咁但系程序上，起码要咧每个被告都讲定点解你要保释，同埋你会有啲咩条件嘅。咁啊，你琴日都见到咧，有啲被告都话我会用10万元担保，有啲仲话犀利到出100万啊咁样，有啲又话咧我保证以后唔会再讲嘢噶啦。咁啊，呢啲全部都要即系去陈述佢理由噶嘛，所以都要花啲时间嘅。所以琴日咧嗰个记录系咩咧？就话咧由琴日嘅中午咧接近1点就开始聆讯啦，去到啊琴晚啊，即系今朝嘅凌晨2点啊，都仲未完成处理保释嘅程序，好似话咧净系处理咗10个人嘅啫。但系当中已经系14小时啦，各位，哇！我谂翻咧，你煲剧啊，煲14个钟咧，我谂你头都晕，眼都花啦。最紧要系咩啊？原来铁打嘅身躯都耐唔住饥肠辘辘肚饿啊！琴日咧系边个率先咧发起呢一个咧第一个肚饿嘅宣言咧？真系就系话控方，估唔到系由控方嘅律师咧，佢顶唔顺，夜晚嘅时候咧，突然间咧佢就话：法官大人啊， 我呢今朝六点钟已经起身，我八点已经身处法庭。咁但係呢而家仲有咁多个被告未就保释嘅事而作出陈词。想问下各位可唔可以呢押后，我会留低啲同事喺法庭度，但我可唔可以出去食少少嘢先。咁於是乎引起庭上面一众人士嘅哗然。咁啊譬如话呢有啲被告啊林卓廷就话啦，喂惩教同警方根本冇预我哋食饭嘅，咁样咁，然后咧，另外有啲被告都话我都想食饭啦，咁然后咧，反而阿法官咧真系有型啦，阿裁判官咧佢就话唔得，其实而家咧都净系睇咗十个啫，仲有好多人都未得，佢话我又唔介意继续嘅，睇下大家想点啦，仲话啦你哋肚饿我都明白嘅，咁啊最后咧发生咩事咧？最后就真系咧有部分人咧就走咗去离开法庭就食嘢啦，即系所以你证明咗。食嘢真係好紧要，我哋成日话民以食为先呢，呢个真係冇讲错㗎，去到几时都好呢，就算啦几严肃嘅法律程序都要食嘢㗎。嗱我强烈建议呢，如果我哋继续会有嗰啲咩法证啊，咩法证先锋啊，又或者仲有呢啲一号皇庭啊写最新嗰啲劇集，我唔知係咩名添。即係咪应该加插呢一个桥段呢，我諗你从来都冇见过有呢一幕㗎嘛。就算係我哋睇古装呢，即係我哋睇周星驰嗰啲咩八面八青天审死官。都未试过有一日咧，就系审到一半就话啊，师爷，不如食少少嘢先啦咁样。嗱，所以琴日真系创咗纪录嘅。咁啊，后来咧，甚至乎有几个即系被告人咧，譬如话杨雪莹啊，就直情体力不支就晕倒啦。咁啊，亦都有其他几个被告咧，都顶唔顺咧，都即系晕低咗。咁啊，成个案件咧就唯有押后到今朝十一点再开审。嗱，但系咁，佢有啲被告咧，就原来有几个唔同嘅案件系新嘅，所以有啲咧，琴晚都未完，今朝又要去另外一个庭套，好忙碌啊！咁我最后就见识咗一样嘢咧，就系、原来咧而家有好多都系，譬如话国安法指定法官咧，我而家终于明白，身为一个法官咧，除咗要有即系呢一个法律嘅素养啦，同埋要有呢一个即系高尚嘅情操之外咧，最重要一点，真系最重要一点系咩？就系、捱得肚饿。所以我哋呢度在座三位咧，其中有一个系自动翻欧咗噶啦，就系桂花田，佢应该顶唔到。我谂佢五分钟之后已经话休庭，本席要食嘢，系冇错。我挨得耐啲，我有阵时可以三个钟唔食嘢都得嘅。程振鹏应该都唔得，因为佢就算挨到肚饿，佢一食嘢，佢要食好多，即系话咧等个本席翻嚟咧，我谂有排等先掂啊。嗱，咁我推荐你睇条 channel 咧，就系、万一你真系头晕嘅话。点算呢，你又唔想晕低、哦。台湾有个网站有个 YouTube channel 呢，话犀利，差唔多成百万人订阅咗㗎啦。叫做健康 2.0 啊。佢其中呢一招呢就话啦，如果你真係头晕嘅话呢，有啲咩方法可以顶住呢，方法呢就揿住你呢手掌里面呢一个叫做内关穴啊。咁亦都解释埋呢，就係唔同人嘅体质呢对于头晕呢原来都有唔同嘅反应㗎。所以呢各位朋友，如果你真係驚冇嘢食嘅话呢，揿定自己隻手，起码都唔使晕低啊。我会俾三个头晕眼花嘅公仔佢啊。程振鹏，咁啊，唔知你咧今朝食咗嘢未啦？如果未嘅话咧，不如我哋一齐测试下，你可唔可以挨到咧一点钟都唔头晕，同埋唔好发脾气，一定要心平气和啊！ 挨到一点钟咧唔肚饿咧都可以嘅，因为其实我今朝食咗一个丰富嘅早餐，只要唔发脾气啦，好难啊！我好容易俾人撩兴嘅咋？ 你唔好望住咁多桂花田啦、啊，你唔好望住桂花田就唔会撩到兴噶啦。 好啦，咁我姑且唔望住桂花田先啦。咁咧讲到呢一个嘅食嘢系嘛，正话咧阿豪仔讲呢一单新闻咧都真系，我觉得都几突破啊！喺香港嘅法律史上吓，咁可能唔单止话食唔食嘢啊，如果系咁咧，可能要有驻场医生先得吓，随时边个晕低，同我即刻救翻醒佢。 可唔可以系驻场嘅厨师啊？ 厨师哇，咁香喷喷唔得吓，即系呢啲好多啲奇形怪状嘅需要都未定。讲开食咧，彭姐今天咧带嚟呢一个嘅 channel 咧，都系同食有关嘅。不过咧食得嚟咧，仲可以睇，亦都可以咧俾你系同佢影相 selfie， 甚至乎打卡都啱噶。系乜嘢呢？嗱，疫情之下，好多嘅全世界好多啲餐厅咧都系被逼咧要关门啦，又或者系有限度地提供服务啦。好似我哋香港咁啊，都系最近先至话开翻夜晚可以堂食啫。喺外国，美国。 受到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啦。咁佢哋嘅食肆咧，其實咧喺美國嘅紐約市呢一方面咧，喺紐約嚇，佢哋都係最近咧先至係放寬翻少少。咁、那個食肆方面係點咧？就係話可以咧喺上個禮拜五開始嚇，就話容許佢哋咧堂食。不過咧，個人數限制喺個餐廳嘅35%之內嘅，咁即係話咧，如果你間餐廳坐100人嘅，而家只可以坐咧35人咁多啫，咁。咁於是乎咧，佢哋啲食肆咧，亦都係諗下各出其謀啦。其中咧有一間咧喺紐約嘅呢個布克林嗰一邊地區嘅一間咧，係叫做米芝蓮一星級嘅扒房啊，唔知你啊聽過未咧？唉，我都覺得自己孤陋寡聞啊！我去咗 New York 咁多次，我未幫襯過呢一間叫做咧Peter Luca Steakhouse 係啦，呢一間嘅扒房咧原來好出名嘅噃。咁佢哋咧就諗到一條橋啦，就係點咧？就咧原來話咧揾咗啲蠟像咧擺喺餐廳裏面，咁咧就令到餐廳裏面咧就星光熠熠喎。咁而且咧啲食客咧亦都咧因為咁咧係。蜂擁而至咁樣，咁但係你蜂擁極都係坐35%啫，係咪咁？好啦，裏面有啲乜嘢嘅蠟像放咗喺度咧？包括有大家咧就比較熟悉啲，我哋香港人比較熟悉啲，有柯德里夏平嗰個款嘅蠟像啦。另外亦都有咧，佢哋美國咧即係較為家傳户曉嘅一啲嘅電視明星啦，譬如係有呢一位叫做咧John Hamm 啦。同埋咧，亦都有佢哋報天氣啊，嘅黑人天氣報導員咧，叫做 Al Roker 啊咁樣。咁呢啲啊，即係美國朋友會比較認識熟悉啦。咁就話咧，啲食客咧都好開心啊，即係可以食得嚟又安全啦，又可以保持社交距離啦，等等咁。好啦，咁啊，究竟咧從呢一個嘅外電新聞咧，只可以睇到個圖片啦。咁啊，確係咧啲食客咧都好似好欣賞咁。咁究竟實情係點嘅咧？有冇啲可以喐動嘅畫面睇下咧？當然有啦，瞬間看 channel 咁啊。嗱，今朝咧，彭仔介紹你睇呢一個咧，就係叫做 The National 啊。The National 咧，佢係一個服務中東嘅一個新聞頻道嚟嘅，咁但亦都有咧係俾我哋睇得到，究竟呢間餐廳入面嗰啲蠟像係點樣擺放法嘅先咁？喺入面咧就有一條短片叫做咧Dine with the Stars at this Brooklyn Steakhouse 咁嘅，咁短片入面咧除咗可以睇到啲蠟像啦，亦都可以咧。聽得到、見得到咧，嗰間餐廳嘅負責人咧現身說法啦。佢咧解釋翻咧，就因為而家食肆解禁啦，可以有坐35%嘅食客啦，咁佢視為一個里程碑啊，呢個抗疫嘅里程碑。咁所以佢係特登咧走去呢個紐約嘅杜莎夫人蠟像館嗰度同佢哋商量，就借出啲蠟像咧擺放喺餐廳嗰度。咁可能話曬呢間扒房本身都係一星級嘅米芝蓮餐廳啦，咁所以咧就嗰、那個蠟像館啊願意借俾佢啦。咁同時咧，佢有個原因喎，點解係借蠟像咧？因為佢將啲蠟像咧就放喺咧唔同嘅食肆嘅餐廳裏面嘅位置，譬如咧坐喺一張台度啊，又或者挨近喺一個嘅酒吧。个楼梯嗰个位置啊，咁佢话咧摆放咗之后咧，个作用就系咧等大家咧亦都唔会坐落嗰张台，因为已经有个人压咗喺度，咁望落去间餐厅又唔会话空空如也咁，咁好似咧有人已经喺度帮衬紧啦。再加埋咧朋友又知道咧呢啲系蜡像咧系来自嗰间蜡像馆啦，即系好珍贵啦，咁所以亦都唔会咧。系走去搞佢，咁即系可以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啊！咁都俾佢谂到啊吓！咁啊喺呢一个嘅短片入面咧，又真系见到啲食客咧好开心噶、哦，坐埋去阿柯德利夏平嗰张台嗰个另外对面嘅位，咁连都扮咧好似同佢倾偈，好似一齐食早餐啊咁。咁亦都咧有一啲嘅朋友咧就觉得咧个感觉咧就好似咧生活翻以往喺疫情之前。嗰種嘅狀況啦，因為有一啲咧名人咧都係佢哋認識嘅咁樣，咁啊呢一個都可以反映得到咧，成日上我哋都話咩有危就有機係咪啊？商機商機，今朝早咧頭先都有提過啦，啊啲食肆如果我哋香港咧就話整啲咩執台專員係一個嘅商機啊，咁如果係咁嘅話，呢啲嘅美國嘅餐廳都諗到揾啲蠟像嚟到咧係擺喺度，又可以咧 有社交距離，又可以咧做生招牌。咦？咁啊，唔知道山頂嗰間會唔會有好多餐廳又會打佢主意，問佢借啲嚟擺放落去咧嚇？咁、啊、所以咧，對於呢一個嘅新商機咧，我彭仔咧俾呢條短片咧都有三個植樹拇指嘅 emoji。啊！如果系要摆香港嘅名人嘅蜡像喺啲餐厅入边咧，等我哋作为食客可以同佢一齐共享呢个晚餐好、午餐好咧。啊，桂花田，你会想摆边一个名人嘅蜡像喺餐厅度咧？吓、 啊，仲使讲嘅，梗系我风骚快活人啦、啊！ 我哋 即系唔食噶咯，系谂住 咩？望住啦，我哋望住你食啦。 我 系纸扎公仔都冇过。 但正所谓咧，一波未停一波又起。中国咧，琴日啊开始起咧就禁止台湾嘅凤梨咧喺大陆批发市场卖啊。佢就话因为咧多次验出咧有轻微嘅害虫啊，特别系嗰个叫做介壳虫问题。其实咧中国一年咧生产嘅凤梨咧，佢话大约有200万吨啊，超过六成咧嚟自广东嘅。除了台灣之外咧，泰國啊、菲律賓啊、中美洲啊都有嘅，中南美啦都有唔少嘅喎。因為咧唔可以出口大量嘅鳳梨，點算好啊？真係咧四方八面咧都爭相去話，爭相話就自己鳳梨自己買。有日資喺台灣咧，有日資老闆咧就話多謝台灣喺3.11啦，佢哋海啸嘅期间咧，就伸出援手，咁样呢个社长咧就买咗成千斤嘅凤梨啊！佢话如果食客咧帮衬佢哋食一碗拉面咧，佢哋就送一个凤梨俾佢哋，而谂住做翻好事啊！希望 fans 对佢改观嘅小猪啊，阿罗志祥咧佢就话啦，买咗200箱嚟支持慈善活动，咁啊亦都有馆长咧就用咗50万咧就嚟买呢个凤梨咧送俾所有啊场馆嘅会员啊！大家都希望咧唔好嘥咗农民一年嘅心血啊嘛，系咪？同埋点解一开始就话一波未停一波又起咧？因为咧计呢个凤梨禁入大陆之外咧，台湾盛产嘅莲雾啊，原定下个星期咧就有3000公斤咧就送去大陆嘅，但系都被要求啊暂停供货，就话咧睇下咧凤梨嘅情况先再决定。咁又唔明啦，凤梨同埋凤梨莲雾。同凤梨都是不同的东西，不同品种的生果的嘛，何解要混在一起来看呢？哦，不过他们就说了，经查询之后呢，证实是全面禁，即不是不是全面禁入，只是某一间公司呢是说不入货住啫。咁有阵时真系唔好睇啲新闻啊，唔好睇啲唔睇啲啊，听啲唔听啲咁啊。今日咧想分享咧有一个 channel 咧叫做 Best of Taiwan 陶佳 channel， 之妹妹第一次食榴莲，释迦莲雾，台湾人推荐必食嘅食物。咁呢条片咧系由两个土耳其籍嘅兄妹去试食嘅。哇，咁会唔会睇唔明噶？唔会啊，因为佢有字幕啦，同埋哥哥系讲国语。系啊，佢哋两个咧好搞笑啊，兄妹咧，咁啊个最搞笑就系个哥哥咧会俾嚿榴莲咧，那个妹妹试食啦，你知大家榴莲唔系个个啱噶嘛，我妹妹一试食，咩都难食啊，好难食嗰个样，佢话其实食几好笑，因为好似想整蛊佢咁。阿陶佳咧，其实咧。佢個 channel 咧都有好多咧唔同嘅種類咧，分門別類嘅題目咧會擺上去嘅，例如佢帶妹妹第一次去邊度食啲咩嘢啦，咁樣好多好多唔同嘅。咁又睇下土耳其人對於台灣嗰邊咧，究竟有幾咁歡喜？佢就連識男仔佢都會覺得啊，佢哋識唔識得過咧？咁我會俾三個心心眼 emoji 呢個哥哥啊！ 老婆啊，听日带仔仔去踩单车好唔好啊？ 好啊，咁记得帮仔仔戴翻个头盔。 吓，唔使啦，我细个都冇戴。 阿仔啊，你细个部手机啊，够冇荧幕保护贴啦，咁你而家搣翻出嚟咧，好唔好？ 阿妈，你咁讲我又明咯。好，听日一于两仔爷都戴头盔先。 梗系要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是快乐嘅，好热学，学满天天 一二三， 丰收 baby 要识字。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同埋秀恩琪。 好啦嗱，阿秀恩琪同肥妹仔，仲有各位屋企嘅同学仔咧，今日又嚟我哋考下一啲咧，系同啊儿童嘅安全有关嘅题目。 我最中意答错。 你最中意答错系咪啊？答错冇问题啊，唔好做错嗰啲嘢。 系啊，知道。 命都冇啊。 做错都唔紧要啊，最紧要唔好唔认啊。 哎呀，唔行得噶， 唔好啊，死人噶。 快啲听，快啲听，好啦。 今日我想同大家讲嘅，继续都系一啲咧，我哋细佬哥咧嘅安全知识，同埋点样可以保护啊，有啲咩措施可以做嘅？喺我哋玩嘅时候，今日咧系玩咩咧？系玩单车，踩单车。嗱，大家知道咧，踩单车要注意安全嘅。不过我想问啦，除咗话咧系踩单车啦。咁仲有啲乜嘢係我哋細佬哥呢兒童會玩嘅一啲嘅用具呢，同樣要小心，因為佢通常呢都會拍住嗰啲單車嘅安全呢一齊講嘅。係啲咩呢？ 嗰啲 A、 有得估 嘅。B 車。B 行李車。 係。 C滑板车， 滑板车， 啱啦，答对，好叻啊！你两个今日 系，我本来想讲行李车嘅，不过谂谂下，应该都唔使啦。 因为佢要俾儿童可以玩噶嘛，行李车唔系咁咯。 系咯， 行李车都玩噶。 咁系你唔应该玩咯，佢唔系谂住俾你玩。 系我哋汽车机场咧都会坐嗰个车噶。 系啊， 系啊， 佢嗰啲行李车其实设计俾小朋友喐玩噶，坐喺上面噶。 因为咧想话俾大家听咧，呢啲嘅滑板车咧，其实咧都系要注意安全噶，所以咧大家要小心。譬如话咧，原来最近试过咧喺呢一个嘅将军澳啊，喺咧踩单车嘅时候咧，因为佢好多单车径啦，但系咧沿途咧就突然间咧有一个咧三岁嘅细路女咧就系踩住滑板车咧。就好似咧闸线咁样 cut 佢线咁样，咁就令到咧踩单车嘅小朋友同埋呢一个滑板车嘅小女孩咧都受伤咯。 哎哟，因为咧其实佢速度都好快噶，仲有咧如果你一个唔小心刹制不及咧，你跌落嚟都会好大件事噶， 会整亲人哋噶。 系啊，我都见到有小朋友系咁噶。 我如果想再知多啲。呢、这、一个踩单车啊，滑板车啲安全要点做啊？ 可以留意住我哋一间嘅剧场咯。 政权罪而被拘留，寻日喺西九龙裁判法院嘅保释聆讯，至今日凌晨暂时休庭。戴耀廷被还押至早上，再出席占中案上诉聆讯。其余被告陈建文、邵家臻、黄浩铭已经服刑完毕，张秀贤被判社会服务令。至于朱耀明、陈淑庄、钟耀华同埋李永达就获判缓刑。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四川有4宗，广东3宗，天津、上海、河南和陕西各有1宗。另外，内地新增6宗无症状感染个案，2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累计89,923宗确诊，4,636人死亡，85,087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寻日低一两度。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稍凉，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86点，跌165点，成交金额11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863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07.5升10.5，国美零售2.05跌2.7，盈富基金29.44跌1.4，美团374.6升咗7.6，中芯国际系27.85升1，美团系374.6升7.8，港交所492.6升3.4，小米集团26.3升5毫，阿里巴巴231.2跌3.4，中海油8.74跌咗4毫，比亚迪股份系212.8跌2毫，中海油8.75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8，英镑10.774，瑞士法郎8.472，欧元6.009，加元6.119，新西兰元5.625，欧元系9.327，每百日元对港元7.2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39。日经平均指数报29,500。是29,554点，跌了108点。港金现价报15,830元，跌3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36美元，卖出1,713.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来回方向噶，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快线啦，而家龙尾就喺天马苑。咁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天马苑。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蒲岗村道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蒲岗村道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龙翔道来回方向啦，咁一段就系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去荃湾，去观塘咧就近住彩虹村，咁所以呢两段路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柳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由于受爆水管影响，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支穗入口方向沙田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个肚腩好肥， 我系 Lazy Lion， 为咗减走大肚腩，已经将体能活动融入生活，每日喐一喐，你都可以噶。每星期最少做2.5个钟嘅中等强度体能活动，例如急步行，或者试下每星期最少做1个钟头15分钟跑步，或其他嘅剧烈强度体能活动，喐一喐，健康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有气有力，继续同心抗疫。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佢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彭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麦，原来咁好气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到嚟十一点十一分嘅风骚快活人啦， 系啊，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3%啊。咁啊，逢星期二咧嘅11点钟之后咧，我哋有我哋嘅剧啦。11点半之后咧，有我哋风骚生活小确幸。 今日咧玩接嘢、 又接啊！ 但系今次接嗰啲咧系可以揈嚟揈去嘅、 系、 住酒店仲会成日都见到嘅噃。 系啊，跟住咧，我觉得咧，即系。真的很容易，非常之简单的。 不要再讲这句了， 又真的非常之容易，是非常之简单的。 有 但是呢整完之后呢可以哄到你旁边那个呢，或者、我觉得哄小孩都还 OK 的。 是 的，真的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下这个游戏，只要你有一条毛巾你就可以做到一些很得意的、那些叫做什么、 毛巾花。 花又好，公仔都好啦。嗱，咁啊，一啱11点半之后咧，我哋风骚生活小确幸就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可以睇到我哋 Facebook Live 噶啦吓。 冇错，依家嘅时候听下我哋呢个风骚 baby 要 safety 嘅剧场版。 儿童事务委员会、 劳工及福利局、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快活人之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剧场 第13集甜蜜蜜。 恭喜你啊，志豪博士，整个会场都已经坐满晒人啦！ 太好了，我多年嘅心血成果终于都要迈向全世界啦。 哎，志豪博士啊，灯光音响摄影机呢都已经准备就绪啦，就等你上台咋。 志豪博士，你准备好未呀？ 准备好，我要上台啦。 导演，志豪博士上台啦。 喺科技界嘅同学、教育界、育儿界嘅朋友同埋传媒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志豪博士啊！ 哇！好犀利啊！ 多谢多谢呢位山顶嘅朋友，我远睇的确系几靓仔噶。其实更加令我觉得激动嘅就系你哋欣赏我嘅成果，我非常高兴今日可以喺呢一个2021年嘅科技展同大家见面。几个月之前，我在香港推出机械人 BB， 成绩我不敢说理想，但是很受欢迎。我之所以发明机械人 BB， 其实就是因为一句说话，生仔要考牌。啊，我听到有人笑啊，没错。的确养育一个小朋友一点都不容易。今日在座每一位，你们可以无穿无难长大成人，真的要多谢养育我们的父母、祖父母、叔伯兄弟、姨妈姑姐、哥哥姐姐，省略省略，所有照顾者。在这里不如我们给热烈的掌声向养大，我都未讲完，大家太激动了，向养大我们每一位照顾者致敬。多谢多谢，我志豪博士都是一个有规矩的人来的，我希望大家可以遵守我拍手掌的规矩，我说拍先好拍啊。咁多年嚟，我综合各位父母嘅故事、经验、智慧、教训，有血有肉咁样发明出机械人 BB， 就希望俾一啲有意养育 BB 嘅男男女女，透过照顾机械人 BB 学习点样凑仔。而今日我好荣幸向大家介绍一个模范家庭，佢哋照顾机械人 BB 潮伟仔仔可以话相当出色啊！今日梁氏一家佢哋都嚟到现场喎。不如一起起身俾观众望一望你哋啦，我哋先请妈妈阿 Lu。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Lu 啊。 冇错冇错，我哋继续有请嘅就系爸爸阿先。 大家好，大家好。 仲有婆婆范沙田。 大家多多指教下。 当然唔少得嘅就系我哋嘅主角 超威仔仔。 哇，好多人咧！ 好啦好啦好啦，要同大家介绍下梁氏一家，佢哋学习能力高，又细心又识得凑仔，因此只系用咗短短几个月，佢哋已经过晒所有凑仔嘅难关啦。我不得不加快机械人 B B 嘅成长，各位，超威仔仔而家已经等于真人嘅六岁啦！多谢多谢，最近梁氏一家就带超威仔仔去踩单车。在踩单车之前，梁氏一家仲懂得教潮伟仔仔注意安全，又会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防止意外的发生。好好，真的我没想过他们做得这么好。这样多讲无谓，一起看片，我们看看当日他们究竟是怎样教仔的。 哇，好紧张好紧张啊，我们呢想大银幕啊。 喂，姐冷静少少啦，哎呀失礼啊，我们专心一点看片啦。 智慧仔仔啊，依家你面前咧有咁多部单车，你想拣边部啊？ 依家 点解啊？ 因为好靓， 系好靓。咁你试下坐落去先啦。 好啊，妈咪睇下。我坐到啊！ 不过咧，你坐喺呢架单车之后咧，双脚可以平放喺地上边，咁即系表示仔仔你已经大个仔。呢架单车对你嚟讲太细啦。 前面呢一架单车咧， 好啊，你又试下坐一坐。 妈妈，我只脚掂唔到地下，妈妈扶我啊！ 扶住啦，扶住啦。嗱，咁睇嚟咧，呢架单车咧就太大啦。仔仔，你不如试下呢一架单车啦。 好啊，我试下先。吓！我脚尖掂到地下，唔怕跌。 如果你坐上呢架单车而脚尖系掂到地嘅，咁即系表示呢架单车嘅大细适合你啦。嗱，不如咧就拣呢部啦，好冇？ 好啊，咁我踩啦。 咪住先啊，仔。虽然架单车大细就啱你啫，但系踩之前仲有样嘢要做噶。 好啦，条片我停一停，我要考下在座各位啦。究竟妈妈阿 Lu 佢所讲嘅系啲乜嘢呢？有冇观众想试答？嗱，我数一二三啦，一二三。 踩之前要俾钱啦、啊。 都啱嘅吓，都要教识小朋友社会运作嘅规矩嘅吓。不过又唔系咩都讲钱嘅。而家呢个讲紧嘅系关乎踩单车嘅安全。嗯，有冇观众再想试答嘅？有冇？ 哎呀，梗系检查单车啦，例如啲车胎够唔够气啊，刹车掣 work 唔 work 啊，啲车铃响唔响等等啦，唔简单呢啲问题。 喂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冇错啊，上次有朋友搭咗响铃啊，以为打边炉食嗰啲啊，哎，车铃就啱啦，冇错。阿 Lu 佢唔单止注意安全，佢更加会教导潮威仔仔安全知识。各位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示范嚟嘅，除咗拣适合同埋安全嘅单车，梁氏一家亦都非常注意嗰个防护装备。咁啦，睇睇另一条片先啦。 潮伟仔仔啊，你中意嘅超级英雄都会带盾牌保护自己啦，系咪？嗱，咁你踩单车咧都要识得保护自己噶噃。嗱，而家咧喺你面前有好多个防护装备，嗱，包括头盔啦、护爪啦、护膝啦，都要记得戴好先至好踩单车啊，知唔知道啊？ 知道啊，妈妈，我都要学超级英雄咁保护自己。 醒目怪算啊！ 阿妈，其实我当年踩单车嘅时候咧，都冇呢啲咩头盔啊、护爪啊、护膝噶啦，咪一样冇事，使唔使咁多架撑啊？ 吓，唔系啊嘛，傻！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我又要停一停条片先啦。我都听到大家对于爸爸阿摄嘅说话，你哋都表示好大嘅惊讶。有冇观众想讲下爸爸呢个说话，佢究竟有咩问题咧？ 喂，阿妈。乜博士唔系话会剪走我呢句说话嘅咩？ 系啊，不过我叫博士加翻入条片嘅，啊，等你有个教训都好啊。 哇，妈你咁都有嘅出卖我嘅？ 冇啊，咩啫？ 喂，咁我细个踩单车嗰阵啊，你都冇买呢啲嘢俾我啦。 都冇错嘅，但系人会进步噶嘛，吓、啊，咁啊，事实证明啊， 戴翻呢个防护装备可以减低伤害，咁点解唔安全啲咧？系咪？阿姐啊，你咁后生啊，反而成日都讲翻以前，以前咁好啊，不如你而家唔好玩手机发短信啦，你学古人啊，飞鸽传书啊吓。 都系讲一句，讲下啫，你咁话做咩啫，阿妈？ 哎呀，老公奶奶啊，你哋一人少句啦，不如我哋专心听下博士讲咩先啦。 好啦， 梁氏一家就做足安全措施啦，仲教朝威仔仔喺单车公园同埋单车径先至好踩单车。去到公园啦，佢哋仲一齐做热身运动，减低受伤嘅机会。佢哋仲会教仔仔咧，要有成人陪同之下咧，先可以踩单车嘅。咁值得注意安全，我哋应该俾啲掌声，梁氏一家嘅。啊，不过咁，佢哋一家人踩单车期间咧，都发生咗一个小插曲嘅。 吓，唔通佢想讲嗰件事？唔系啩？ 嗱，话说啦，嫲嫲桂花田就好鍾意歌手黎明嘅。佢一谂起黎明经典电影《甜蜜蜜》嘅一幕咧，就系、是、黎明踩住个单车，载住张曼玉周围去啦。诶，佢当佢自己系张曼玉啊，真系好少啲嘅吓。不过为咗安全起见啊，其实踩单车咧系唔应该载人嘅。 你笑得甜蜜蜜， 嫲嫲冇得学张曼玉咁样坐车尾，佢有少少唔开心。啊！为咗探嫲嫲，佢哋一家就决定一边踩单车，一边就唱住《甜蜜蜜》俾嫲嫲听，真系好甜蜜啊！多谢大家嘅耻笑声啊，多谢大家嘅笑声吓！喺呢度多谢梁氏一家悉心照顾机械人朝伟仔仔，令到佢可以健康咁成长。短短几个月，佢就已经过咗99%嘅凑仔难关，再次俾掌声佢哋。 过奖啦，过奖啦！ 要照顾好仔仔咧，系我哋嘅责任嚟嘅。 诶，冇错冇错，大家过奖啦，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啊！ 而家只要梁氏再过多几关，梁氏一家就可以正式毕业，随时可以好安全咁样照顾真正嘅人类 B B。 咁朝伟 B B 之后点啊？ 问得好，到时朝伟仔仔就可以功成身退，翻机械 B B 工厂里边。進行維修更新清洗記憶再投入市場給另外一個家庭學習臭仔機械人 BB 是一個可以不斷重用的產品非常符合環境保護的要求的、 那即是朝偉姐姐就快要離開我們啊 是啊機械人 BB 說明書裡面有講到呢當家長學識所有臭仔知識機械人 BB 就要翻廠离开我哋噶咯， 咁即系话我哋越凑得朝伟仔仔好，就会越快离开同埋同我分开。咁都有嘅，喂，等我同阿志豪博士理论下先。 今集梁氏一家咧，同埋所有观众都知道，儿童喺进行运动同埋任何户外活动之前咧，家长都应该留意并且教导子女咧注意安全，采取适当嘅保护措施咧，以预防意外发生嘅。不过阿 Lu 阿摄同埋桂奶奶亦都知道佢哋同机械人朝伟仔仔嘅缘分就快终结啦。究竟之后会发生啲咩事呢？咁就要留意最后两集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啦。 夜已深，世界开始换过焦点，流泪了，住满海中沉淀。路太黑，你眼睛总会有星闪，来赠我最美好的遇见。任我数每个初春变了秋分，从月缺再满一等再等，让晚星照片滔滔这海中心，寻觅你似远偏偏亦近，原来这是爱，这是你将记忆覆盖，蓝蓝一片海充满期待，原来有障碍，我就会无惧将来。沿路再灰暗，从没有离开。夜已深， 算一种缘分。人如傻，却听到心里有声音，提示我向你的心步近。 请真鹏， 风骚快活人。 啱啱听过谭嘉仪，原来有爱。 我好中意咧，我哋而家播剧咧期间咧，我哋两个咧就喺直播室里边好好工厂咁样。 唔系，我哋预告定一阵间生活、生活小确幸咧，我哋玩折毛巾啊嘛。 嗱，我哋咧就方便大家，咪即系可以有方巾啦，即系四方嘅毛巾啦，或者系长方 形 嘅、长方 形 嘅毛巾都可以嘅，因为我哋都有两三款都唔同嘅公仔咧，就同大家 咩巾得唔得噶？ 系， 唔得噶嗬。 用 接唔到 嘅，嗰啲唔得嘅，因为有得黐啊嘛，好似你咁啊。嗱，总之有啲毛巾，其实真系好简单，有方法可以做到啦。头先讲开单车系咪？ 系 单车嗱，当我哋 踩噶， 我梗系识咯。细细个已经晓啦。咁咧，但系啊，黄耀祖唔识嘅啫。咁咧，嗱，单踩单车嘅时候咧，譬如你马路咧，你司机大佬咧，最怕就系单车啊，系咪？因为咧，佢哋即系好多时候都即系 佢慢啲，但系佢又压住一定嘅路面嘅位置，你就好惊佢。 同埋即系其实作为单其实踩单车嗰个人，你估佢唔会惊你哋咩？ 系 咪？咁咧而家咧开好犀利，有一个嘅英国啊嘅单车奥运金牌选手咧，加埋一个物理学家 系。 佢哋两个一起去研究，究竟咧点样可以咧令到咧有嗰啲踩单车嘅朋友咧可以 有免费租单车， 咁呢啲唔使啦，可能就我自己 咁点样研究啲咩？ 佢哋研究一个咧有倒后镜嘅眼镜， 倒后镜嘅眼镜， 系即系话你唔使即系好 俾单车手用 嘅，系啊俾单车手用嘅，梗系踩单车嘅时候用咯。 咁佢 嗱，咁佢即系喺个眼镜里面咧，其实咧加咗一啲嘅一啲设计啦，咁啊将佢咧喺个两边眼即系眼镜两边咧加咗一啲嘅设计嘅时候咧，佢话咧扫一扫咧，其实你已经喺。望一望即系好快嘅啫嘛，其实半秒嘅时间，后面有车嚟紧咧，你系会知道啦，就唔使 即系倒后镜啦。 倒后镜都未眼镜， 点解唔睇倒后镜咧 ？No， 咁你好核突噶嘛，可能摆喺个单车度，系咪先？你专业噶嘛，系啊。 几有型嘅电单车都有倒后镜噶，都好嘅，安全第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估计，取消选举委员会中117席区议会席位机会高，他亦认同应该取消。 因为见到今次区议会选举由揽炒派夺得议席，如果117名区议员进入选委会，一定影响到最核心的行政长官选举。叶国谦今早准备前往北京出席全国两会，他说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近日出席座谈会听取意见，怎样让香港选举确保到爱国者治港，相信亦发出了讯息，他估计人大会议有机会处理相关议程。另外他又说民意是应该听取，但是如果民意是被误导，正如夏宝龙之前提到以反对中央不爱国的标签去参选，反而取得选票更多，以这样的方式推翻中央管治，推翻特区管治，中央是不能接受。港大前法律学系副教授戴耀廷等九人前年因为占领运动案被裁定串谋犯公众妨扰罪和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罪成，被判缓刑至监禁16个月不等。各被告是提出上诉，上诉庭今日开庭。前年获准保释等候上诉的戴耀廷，昨日就民主派初选案出庭至凌晨，早上被带到占中案上诉聆讯。开庭前，戴耀廷的亲友向犯人拦做出双手放在头上的心形动作，为戴耀廷打气。而案中第九上诉人李永达就以动作问戴耀廷是否有时间睡觉，对方摇头示意。戴耀廷由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代表，张达明陈词时表示希望法庭考虑2014年时香港的情况和现时有很大区别，当时的示威活动是以和平方式进行，并没有堵路、破坏设施等事件。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表示，港铁应该积极考虑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他理解港铁可能考虑到不同原因、不同运作安排要配合。政府已经准备好为港铁公司提供应用程式的二维码服务。港铁亦应该可以按运作需要考虑张贴二维码的位置。如果貼在列車車門，繁忙時間可能會阻礙市民上落。薛永恆出席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時又說，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已經有311萬下載量，佔全港市民大約四成。有關程式有助確診者提供出行記錄，若果單憑患者記憶提供出行地點，會拖慢防疫的進度。政府早上派人到早前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的佐敦金分大廈執法，要求居民出示新冠病毒檢測陰性結果證明，其中大約20人未能出示，被發出強制檢測令和罰款5000元，要求他們在指明期間內接受檢測。行動早上大約7点開始，到大約9点結束。政府派員在大廈出入口查核住客的檢測證明，並到大廈內檢查，確認他們是否已經按有關要求檢測，並檢查大約140名居民的檢測報告。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两日稍凉，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94点，跌258点，成交金额13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6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4点，跌82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05.5升8.5，国美零售2.03跌2.9，盈富基金29.34跌2.4，美团371升4.2，中芯国际27.75升1，港交所491.4升咗0.8。小米集团26.3升5毫，阿里巴巴230.2跌4.4，中海油8.7跌4.5，比亚迪股份214.8升0.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8，日元106.81，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8，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03，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日经平均指数报29,364，跌299，港金现价报15,810，跌4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66美元，卖出1,710.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龙翔道来回方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系清理好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龙尾去到竹园道桥底，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嘅快线咧，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竹园道桥底。咁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啦，跟住彩虹村慢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仲有少少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彩虹村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星河名居。咁喺柴湾嘅连城道咧就爆水管，连城道跟住环翠道一段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一带咧都系车多。咁另外啦，因为受到季候风嘅影响，沙罗湾至到大澳嘅渡轮服务喺上昼嘅11:00开始咧就暂停噶，就系沙罗湾至大澳嘅渡轮服务啦。上昼11:00开始已经系暂停。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接近蒲飞路。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同埋大老山公路石门桥方向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为咗安全计，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啦，我哋又翻到嚟啦，全球华南嘅听众又要同你继续拜年啦吓。 喂，影过嚟啦，话我哋开咗 live 啦。系啦系啦，嗱，而家咧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你听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啦。与此同时咧，我哋二台啊。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面书专业的朋友呢也都见到我们 live 啦，你见到有程振鹏啦，又有桂花田啦，还有曾志豪豪仔的，没错，你要对住个麦噶，对住个麦噶， 系 啊系啊。 我而家咧係現時咧，我哋港台咧二台最先進嘅一個人面辨識移動攝影系統， 係啦，非常之 需要咧，唔需要人揸住咧都可以咧喐嚟喐去嘅喎。所以你見到我哋三個人喺直播室，又可以咧嗰個鏡頭喐嚟喐去㗎，咁樣就係呢個系統。 睇得出，睇得出，耶！嗱，咁我哋今日咧會同你玩啲咩遊戲咧？就係咧，我哋會有呢一個咧直接毛巾嘅，即係 毛巾仔 嘅方法嘅。嗱，咁所以我哋咧強烈呼籲 阿平平，係 啦，我哋強烈呼籲咧，等歸位之前咧，要等個 face detection 技術咧就完成咗先嘅， 係 啦。咁我哋強烈呼籲咧，如果你而家喺屋企啦，或者 office 嘅朋友咧，你都不妨攞條手巾仔出嚟，因為既環保咧又舒適啊，唔使下下用紙巾嘅。咁 好正啊！好似咧，好似喺嗰啲咧屋村茶樓仔啊，冇位喎， 好似 resort 咁樣。 啲茶咧，从就就泼出嚟， 系啦。咁我哋会做啲咩咧？唔系我哋嗱，我哋麻烦佢个移动技术咧，影下我哋啲毛巾先。 我影见到我哋两个衣入啊， 系啊，见到啊，真系。 你啊想啊你啊吓，外母唔好起搞噶，啊又似你啊。 我可以离场一阵噶，如果系嚟到呢个位置嘅话咧，嗱，总之准备定毛巾。因为咧，我哋今日希望攞毛巾咧，同你接翻啲唔同嘅游戏啊， 口水啊， 系啦，玩意出嚟嘅咁样。咁啊，到时咧就麻烦你啦。嗱，我哋有啲唔同嘅公仔啦， 系咪咸湿公仔啊？ 你睇下你嗰个似唔似啊？ 你嗰个唔知有咩嘢喺度啊？ 嗱，所以咧，我哋而家呼吁大家啦，快啲咧，即系准备定你嘅手巾仔，长方形又得，四方形又得， 唔止啊！毛巾一条，跟住仲要咧有 橡筋 三条橡筋， 可用可唔用噶？ 我要三条啊！ 系啊，你屙尿要用埋啦，你 系 啦。 咩啊？ 冇， 一齐晒谱啊！ 去到咁样 扎头发，即系我谂住你入去厕所嘅时候。喂，咁啊嗱，预备定咯，我哋喺面书度准备定同你。 我哋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业嗰度，我哋就进行个 live 啊 ！Hello。 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跟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给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那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不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的了。 初相遇时回头再笑，望着笑脸感觉像似首诗。 首先我哋要同呢我哋面书睇緊 live 嘅朋友呢讲声技术故障，唔好意思。 哦，唔係啊，正緊。 係啦，可能而家呢你未望到。 太先进啦，我哋嗰个人面辨识 系统。係啊，你见唔到程振鹏同桂花田依泣嘅样啊吓。咁呢，但我哋可以听住声先嘅。不过我哋先讲下呢，我哋各自准备咗呢一间会用毛巾整咩公仔啊，程振鹏。 嗱，今日呢个小确幸呢就用毛巾接东西，咁我呢就学咗呢用毛巾接啤啤。 我接啤啤红啊。哇！再花田啦， 我佢嗰个净可以吉针噶， 点解要吉针咧？ 真系好有 针灸啊！佢 系喎，你真系整得几靓喎！一阵间我哋俾啲画面你睇下，因为佢有花纹嘅。 咁个心地几时好咗咁多？ 乜嘢？我讲咩？ 你话我呢个真系整得几靓， 唔系我真系觉得整得几靓。 因为佢嗰条毛巾有 pattern 啊， 系啊， 有 啲同有啊， 人面辨识技术又翻 翻 嚟 啦，人面辨识系统又翻翻嚟啦，哎呀，好叻啊，真系。 咁所以咧，我哋咧 开咗未？ 系啦，我哋咧。开 咗，系啦，我哋要重新咧，大家再入翻我哋嗰个 live 嘅。 北美洲嘅朋友， 系啦，喺度，喺度，喺度。哎呀，我自己避先，影唔到我添，我自己人面辨识喺度啦，喺度啦，耶！镜 头会追踪你啊嘛， 系啊，会追踪嘅，系啊，地球大追踪。咁咧，我就准你准备咗咩啊？桂花田，你嗰个系兔仔啊？ 我嗰个兔仔嚟噶，好可爱啊！得意兔又有啦，擘开个兔，即系耳仔擘开个兔又有啦。 你无端端擘开个兔，吓亲我哋啦，咪系咯，死我真系。 有得上 山噶，得意得意得意有。 O K， 真系好简单， 我真系睇唔出似兔仔， 系我都睇唔出。 睇埋我嗰个，睇埋我嗰个。 你嗰个有啲咩啊？ 喂，人面辨识， 人面辨识，呢度呢度呢度，影住我嗰只，哇！虽然唔系我整嘅，你睇下似咩啊？ 喂，似一只似一只一条蛇，担嘅一只狗咯。 系啦。 哎呀，佢耷头啊喂！ 系啊，我觉得咧，我呢只似 只嘢啊。 我咧头先呢个似咧一只肥狗仔咧，就对住一只天鹅咧喺度谈情咯。嗱，你睇下似唔似咧？似骆驼啊！我觉得似咧中东咧骆驼咧扎住埋嗰个头巾咁样咧。 我觉得似系咪白鸽啊？一只系 白鸽，唔系真系似骆驼喎。喂，而家几好啊！骆驼咧啄住个天鹅，天鹅咧含情脉脉、含羞答答咁样，然后即系骆驼就话：得，诶，你想点啊？你想点啊？邓友，邓友，哇！呢只似尼斯湖水怪而家，哇！ 你而家系教大家接嘢定系玩嘢啊？你啊， 接嘢，接嘢。OK， 由程振鹏嗰边开始先， 系咪啊？我先系咪？好啦，等我嚟。诶，我想讲阿姐姐好嘈啊，姐姐， 好嘈啦而家。嚟啦嚟啦， 边边有嘈啊？ 不如等我先啦。 系啦，程振鹏先。 我咧就预备教大家，唔好话教啦吓，大家分享一下点样接呢一只啤啤熊。我都系网上边学 嘅 啫。 哦，系咪先嚟先一条长嘅毛巾？ 系， 但系咪要好长噶？ 唔使嘅。 哦， 嗱，一条巾，咁然之后跟住咧，我就会将一边覆 长巾定系方巾？ 长巾， 呢个长巾嘅大长巾吓。 一面咧， 长筋， 将佢一面拎起之后咧，就系接到去中间位置， 好啊， 搭到去中间位置， 系， 咁跟住， 即系话三分，攞咗个三，接咗三分一啦，系咪？嗰个位置系咪？系啦， 接翻去中间位置，咁跟住咧就开始要卷起， 好啊，咁啊接咗之后咧开始卷佢咯，点卷咧？由左至右啊，即系搭去嗰边，哦。 卷到中间， 原来由左右边开始卷，即系长个位置一路卷，卷到去中间。 系啊，唔好中间啦。即系其实我发觉咧，原来卷毛巾咧，接毛巾咧，我以为卷到一半咧，跟住再卷另外一边啦。 原来就唔系嘅， 唔系啊，原来咧佢会自己反转。 哦，系啊，系啊。 你本身接开嘅卷起嘅嗰边咧，佢会自己。 你揿扁佢咪得咯。 所以咧系比较。 嗱，首先咧， 左右边向住中间个方向卷。 系你继续啊，你继续啊！ 我卷完左，卷完左又卷右咯，咁样向住中间方向咯。 有朋友就问啦，佢话点解程振鹏戴手套咧？我哋头先问咗佢啦， 唔系啊，因为 佢卷肠粉啊嘛。 因为佢咧，佢当咗而家自己咧系寿司师傅啊。 卫生卫生， 你唔觉得个样似系卷紧寿司嗰啲紫菜卷咧？几有型啊！真系。 我卷咗两边啦，咁跟住咧就将佢反转。 哦。将佢反转，咁啊，即系一条好长嘅，我成我而家见到好 转，跟住点咧？ 一条油炸鬼咁样 反转咗啦，咁跟住咪有一边系接对住对接咗系比较厚啲嘅， 系啊系啊， 厚啲嗰边咧就 就揦起佢啦，捻住个头啦， 中间捻住佢， 系啦，捻住咧，反。 即系拧佢啊！ 拧佢， 拧佢啊！拧到好似螺旋纹咁样啊！不过我觉得佢真系好似捻紧条猪肠粉嚟噶， 我都咁话捻佢一条， 仲要啡色咁样咧， 捻完 有炸鬼啊！ 有炸鬼啊！真系， 使帮手啊！ 捻完之后咧，上边我而家系下边反转，咁然之后 上边反转， 系啊，而家上边嗰橛咧就将佢咧覆翻上嚟， 反眼，反眼嚟， 要将佢抵翻起， 将佢咧好似冚被咁样咧向后咬腰，冚翻上去， 就开始咁样。碌开两边， 碌开两边，咩叫碌开两边啊？ 即系将佢对接之后咧，因为佢有啲叫做卷咗个位噶嘛，咁啊将佢反翻开佢咯。 佢而家就尝试将佢好似咧花瓣掀开咁样啊。 嗱，睇到而家咧都仲系见到阿程振鹏咧揸住一碌嘅毛巾咧，我都 唔系，我觉得佢真系 你 头开 始用扎起啊， 因为嗰条毛巾咧又啡色咧，我觉得离远睇咧佢似系拎住条柴咯。 唔系，但系问题 佢攞住条木棍啊。 佢啱噶，佢因为嗰个啤啤熊唔系啡色。 息噶嘛。 我哋要照顾三机嘅听众，我哋话俾大家听，唔使惊啊！而家佢只系咧扎紧条柴咋，佢攞完木柴出嚟，完全未见到同个熊仔有咩关系啊！ 嗱，阿熊仔系啦，熊仔， 熊仔饼， 好啦，熊仔嘅雏形咧已经有喺度啦吓， 真系 ，OK， 系啦，因为咧佢嗰条系啡色条毛巾啦，有格仔纹啦，咁跟住咧。我已經見到佢夾硬扯佢隻手出嚟啦，同埋咧就有兩隻腳其實長件衫添㗎， 好似大頭公仔啊！因為咧各位朋友啊，佢而家用咗橡筋呢個技巧咧幾好㗎，誒 扎咗一個 佢將一條豬腸粉咧用條橡筋咧扎喺中間，夾硬就擠個頭出嚟， 係啦，隻眼擠個頭，係 冇錯， 擠個耳仔， 係啦，咁佢咧 扎起佢， 佢用而家用緊第二條橡筋咧，就將嗰個圓咕碌嘅毛巾部分咧左上角就扎一個圈， 係啦， 咁咧就好似咧我哋擠嗰啲魚蛋咁樣。咗发出嚟，咁咧佢又喺佢，系啦，右手边又再扎一个橡筋，又再扎第二条计出嚟啦吓。 第二个计， 所以其实咧，我觉得 呢个系叫咩啊？呢个叫做咧过年前剪头发啊。 过年前剪头发， 相计，有相计。 你不如话静音啦，呢个叫静音啊，真系。 喂，其实佢嘅比例唔系几好啊， 唔紧要， 颈整翻长啲啊。 佢而家扎到咧，好似春丽咁样啊。系啦，即系如果心机嘅朋友咧，你而家咧，你攞条毛巾咧，俾我教咧，你直情纯粹一条圆柱体嘅毛巾，你咁粗咧，攞橡筋咧，将佢扎两个计，同埋中间咧箍住条颈咧，都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嘅。 喂，其实 容易啲啊， 调整 啦，容易啲理解啊，真系。哇，系、啊、你搞掂咗啦，系嗱、啊，我哋形容下，佢而家咧扎咗个颈出嚟啦，有头啦，有两个春丽嘅计啦。竟然咧，佢左右兩隻手咧都條條揈咁咧肥咗出嚟嘅，就因為頭先佢接嘅時候咧就分開咗左右啊，好似有條坑咁樣咧。O K 喎，不過 你俾自己幾多分啊，程振鵬？ 係啊， 100分。 但點解你另外嗰個咧有小肥嗰個咧，佢嗰個花紋咁靚嘅出到嚟係？ 唔係本身佢毛巾有一邊有花紋 啫嘛。係啊，但係竟然出到嚟效果咧，係因為個身咧手咧係白色啦，但個身係有花紋。 O K 喎， 我覺得佢仲有一個用途嘅。如果你有針咧，可以攞嚟吉咯。 係啊，寫埋個名先寫名，後一針。 喂啊，係咪 voodoo 啊嗰啲叫？ 係啊，無毒公仔咯。有聽眾問喎，佢話咧點？为什么呢这么有鹅颈桥 feel 啊 是啊 是啊跟住呢他们都说 fairly beautiful 啊 真的扎得挺好啊 是啊 Daisy 呢很仔细他说见到有 ear 有 foot 啊 是啊 有耳 仔 有脚是啦 有颈有身还有手啊 有手啊喂所以其实 OK 的我们如果总结的话呢你真的可以用一条橡筋同埋呢你扎到那条毛巾呢是啦一条圆柱体呢你都可以间粗呢将它接到手手脚脚同埋耳仔出来的。 是咁上下啦。 是用长毛巾啊！ 系啊，我觉得 OK 喎，真系俾80分，俾80分。 系、哎、多谢。 好啦，而家到呢一个桂花田啦。 好啦，我咧今日呢个咧系一个兔仔嚟嘅，一个兔仔。 K 型真系未见过。 你再讲一次。 K 型 需唔需要？ 未见过。 你需唔需要橡筋？ 好似 K。 我 OK 啦 ，OK 啦，嗱得，嗱我嚟啦，张 台嚟， 系啊，一齐啊，可以。 好啦，而家我哋睇下桂花田扎只兔仔出嚟啦。 将佢拆解好容易啊，谂咧其实咧都系一条四方筋啦， 系， 咁一条橡筋就已经得噶啦吓。 OK。 咁咧嗱，先摊开佢。 啊，几好啊，又有毛巾，有橡筋。 系啊系啊，嗱，系啊，仲有咩筋啊？ 唔知咧， 系咪？ 跟住咧，呢条四方筋， 将条四方筋咧就打对角接，通常都系咁 噶。对角 系啦。 咁啊，即系。咁 未？喂， 咩有味啊？系都系 咩咧？咩咧？请解释啊！系啦， 系都系抹完台嘅味。 抹完台洗洁精味， 将佢对接，跟住咧 好浓喎。 嗱，佢一对接咧就变咗三角噶啦。喂，我戴咗口罩闻到喎， 好近啊！ 系啦， 跟住就将喺嗰个最长嗰个位咧开始又系卷， 即系将个底部啊，我哋如果将个三角形个底部咧就向上卷， 向上卷，嗱嗱嗱，向住个末端嗰度卷啊， 向住个三角端端位度卷上去。 咁去到端端嘅时候咧，就剩翻个少少端端， 留翻个神秘小三角， 系啦，个小三角咧就 唔好谂衰嘢啊， 个小三角咧就唔使太多嘅，系啦。 哇，你直情冇留俾佢，你 唔系有 留，你留俾张飞啊。 好啦，留少少啲咁多就得啦。 系啊， 跟住就我哋左右手一齐咧，就将佢反接住佢。 嗱，你本来咧就系一条长条嘅，而家咧就将佢咧向后， 哎呀，好似个嘴啊， 向后屈，向后屈， 就系啦。 系啦， 咁其实再向下屈之后咧，跟住又再揸住佢， 揸住佢个头颈个位置啦， 又再一。伸咗后边， 再伸去后边， 屈喺后边， 系啦，即系其实， 哇，直情好似玩瑜伽 咧，好啊呢个， 将只脚揈咗喺后边喎，而家系 啱啲老细做啊呢个， 最后咧嗰条橡筋系点咧？ 条橡筋系扎住佢边个位度？ 扎住佢条 上唔穿下唔穿， 哇！ 揸 条颈位， 等佢冇声出， 系啦，揸颈就命， 真系、哦。 咁跟住咧， 你就唔使 反翻佢两只耳仔出嚟， 因为佢后边两只脚咧并咗喺后边嘅。 系啦，咁跟住唔系一只脚喺前边啊，先 呢只前面只脚嚟 啊，呢只耳仔啊，跟住咧头先咪话个三个墩墩嘅， 其实佢似阿卫兰嗰张 长 腿做嗰只，嗰对脚发咗喺后边喂， 系啊，同埋我点睇都唔似兔仔，佢似一只冇脚嘅雀仔， 我都觉得似雀仔。 其实咧，将佢反咗去，将佢前期头先咪留翻个墩墩嘅，留翻个墩墩咧，将佢收纳好。 乌墩墩， 咁啊，兔仔就已经喺度噶啦。 横睇掂睇唔似兔仔， 唔似兔仔啊！ 佢又押韵噶，横睇掂睇唔似兔仔。 听众讲啲咩留言先啦？ 听众咪话 good 咯，跟住话烂 get 咯，好趣致，好得意咯，甜甜加油咯。 明明是隻腳嚟 嘅，系咯， 明明攞对脚反下反下。 呢度系隻腳，呢度系耳仔，呢个系个鼻， 呢个系大髀啊。 系咯，好啦， 咩度啦？食红萝卜啊，睇下食埋红萝卜会点样？你攞嚟食红萝卜啊？系啊，真系。 曾志豪唔使做咩你？ 曾志豪，我尽力啊，嗱，俾你先再望多次。 我有冇时间？ 有啊，有少少啦，系。嗱咁样啊，佢咧就将条毛巾咧就系长条型嘅毛巾。嗱，我而家間粗將佢分翻開啊！嗱，長條型嘅毛巾，咁跟住最緊要咧就係做人要中中直直啊！你就喺中間咧攞個中間位，然後將條毛巾咧就好似中間咧就打折咁樣咧，折個三角形出嚟，兩邊都係。我覺得似折飛機啊，折飛機啦。咁跟住咧，然後咧就將左右咧就卷卷卷卷卷卷到中間嘅位置， 就停啦。 係啦，卷到中間嘅位置。而家咧暫時呢個步驟咧就似緊接一條毛巾飛機。咁接完 话好期待豪仔 嘅，接完出嚟之后咧，就最紧要咧，头先我哋教学咧就话有个尖端嘅，一定要尖住佢啦。 系啊， 然后咧系咪就咁啊？就将佢咧拎起， 条鱿鱼嚟， 然后将个 U 字反起嚟，系啦。咁咧你就将佢咧个顶嗰度咧，其实我得噶，你俾啲时间 我。得嘅，我知你得嘅。 你俾啲时间我。系啦，呢个做咩啊？ 扎住 佢， 扎鹅颈 啊！ 嗱，你咧攞条绳喺度，你就可以骑马啦，出嚟出嚟出嚟。 你唔好 喺度 反换呢个咁嘅嘢啦，麻烦。 唔系，头先佢都唔使噶。总之你咁样咧，翘住佢条颈咧， 就做咩呢只系 天鹅咯， 蛇啊， 天鹅啊，天鹅湖个天鹅炒 唔系 司机啊， 我觉得似只饭铲头咯，白色， 我都觉得似条蛇啊， 白色嘅饭铲头， 系咪白蛇啊？ 右边就有骆驼，左边就有饭铲头， 我仲有两只红啤啤， 系啦，仲有红啤啤， 仲有 红 啤啤， 哇， 一家亲啊， 一家亲啊，各位一定要努力啊，你用呢条毛巾啊， 系啊，加油啊！好容易接嘅啫，真系。 想到生也想到死，也想到我的存在是沉闷如日，庸俗如夜，仍求求什么？如常来拼搏，如常奔波，还觉得讨厌我。如常来瞓觉，如常天光，还觉得走向灭亡。不想太多，会想太多，会想到我的时代是真的太差，沉默如病，残酷如毒，谁保佑我？告诉自己 必须渴望， 告诉自己 体谅过便惊慌， 为着有我就有新的天国。 如果 我的青春只有一刹那么多，记得一刹亦能从头地爱我，能重生过，瞬一转身可触碰到。如果我的心思躯壳灵魂全部赤裸，如一能如高能如高，我一伸手抱住你。 约四成，有关程式有助确诊者提供出行记录，若果单凭患者记忆提供出行地点，会拖慢防疫的进度。 南韓過去一日新增34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韓聯社報道數字較前一日減少，可能同過去三日的小長假後檢測數量下跌有關，提醒民眾當地親友聚會、辦公室、幼稚園、超市和教會等群組感染不斷，疫情可能再反彈。南韓至今有超過90,300人確診，另外再多一人不治，令死亡病例增至1,606宗。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今早大部分地區的氣温比昨日低一兩度。預測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晚上有幾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的偏北風，稍後東風增強。展望未来一两日稍凉，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26点，跌225点，成交金额13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6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4点，跌82点。部分互约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07元升10元，国美零售2.01元跌3.1元，盈富基金29.36元跌2.2元，美团373.8元升7元，中芯国际27.65元升9元，港交所491.6元升2元，小米集团26.3元升5元，阿里巴巴230.4元跌4.2元，中海油8.73元跌4.2元。比亚迪股份217.6升4.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8，英镑10.776，瑞士法郎8.475，欧元是6.021，加元6.122，新西兰元5.626，欧元是9.331，每百日元对港元7.2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27。日经平均指数报29,422点，跌240点。港金现价报15,810元，跌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96美元，卖出1,71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喺士美飞路。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在九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车龙在胜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车公庙路有水管急收，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大老山公路石门马鞍山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 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嘅心愿，将美好嘅环境留俾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嘅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Hold back or fight back。 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切到够，把单身体只有梦游。 出道以嚟有唔少神徒爱戴，但同时都承受住好多嘅攻击。Anson Lau 用音乐反击，写出如何对抗被欺凌嘅世界。 那位真的可追究？身份倒转，你当上这个他？几千位次次不讲你叫挑剔，错算夸张化，懒你每算偏差。 作曲 JHF Nicholas 填词有 Oscar， 编曲 JHF Edward Chen 监制 Edward Chen。今个星期新加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 ，Anson Lau Eagl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啊，十二点十一分啊，吓风骚快云咧，逢星期二咧，我哋都有呢、這个诶风骚 baby 要 safety 咧，除咗我哋会有剧场版之外咧，亦都有专家咧同我哋讲解一下咧、那个安全事项咧有啲咩留意噶。 系、啊， 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头先话啦，单车啊，咁啊，如果咧小朋友真系坐单车咧，有啲咩安全知识同埋咧保护措施，我哋要请教一下嘅咧，我哋揾嚟一位专家咧就系骨科专科医生啊，李杨立之医生嘅，李杨医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 李 医生。 系啊，我谂最紧要咧就系话父母咧想帮小朋友拣一个合适嘅单车啦，咁啊冇理由咁肤浅，净系睇佢颜色靓唔靓噶嘛，即系点样可以咧确保咧佢系安全咧，啱嗰个小朋友嘅高度去使用咧？ 系啦，当然小朋友第一眼当然就系睇个款式啊、颜色咁样啦。 系 啊，固然重要嘅。咁不过咧，其实一架单车咧都要系适合个小朋友先至系会系最安全咁样咯。咁、就每个小朋友唔同啦，咁所以咧，咁每架单车即系适合每一个小朋友咧都会有少少分别嘅。咁首先第一样就系要大细要适当啦，即系大细高度咁样啦。咁就通常可以叫小朋友坐喺架单车上面，即系个座位嘅时候咧，睇下两边脚仔咧系咪脚趾尖垫地咁样。 系 啦，咁除咗架单车大细之外，嗰啲个座位其实都可以调校个高度咁样啦。咁就最好啊，啱啱摆喺度两边脚尖咁样垫住，因为如果垫唔到咁太高啦，其实危险啦，佢平衡唔到。咁反而如果系只脚仔成只脚掌放晒，甚至会屈住个膝头哥先至摆得去地下咧，咁就真系太矮啦。 嗯， 咁咁嘅情况底下咧，佢搭个单车嘅时候咧就唔自然咯动作，所以就会危险，会容易跌咁样咯。 哦 最紧要就系指尖掂到地下呢、這个为之准则嗬， 即系又唔好太多，又唔好掂唔到， 系啦，唔好太少咁样啦， 系 啦。咁跟住之后咧就讲个扶手嗰度啦。咁个扶手嗰度咧，首先每个小朋友手嘅 size 又有唔同啦，咁、就要留意一下要隻手可以握住個扶手，再加埋嗰个刹车掣，系啦，佢够唔够力将个刹车掣揿到最入？系啦，咁如果佢系可以轻易地控制到咧，咁就 OK 啦。咁如果佢系觉得有困难咧，咁其实踩紧单车嘅时候，佢就会更加难去刹制咯。咁呢一样都比较重要，因为刹制都系几重要嘅一个嘅一个事项嚟嘅。 系啦，喂，有时咧，阿医生啊，即系啲，因为唔系个个小朋友个个高度啊、 size 啊、手仔大小啊都唔同噶嘛，佢真系要 check 咗几点噶、哦。咁即系因为咧，有啲嘅扶手咧，有时我哋大人啊揸嗰啲单车咧，都会觉得会、好似。佢好有啲大过， 有啲好揸手， 系啊，即系好揸手一啲咧，就比较难控制咯，嗬。 系， 咁呢个都要睇清楚嗰个刹制咧，佢究竟能唔能够掹实佢咯，系咪？ 系啦，啱啦。 O K， 咁如果佢真系拣啱咗呢几个之后咧，咁譬如你话安全装备咧，因为啲家长都问嘅，系咪真系咧一出到街咧就要全副武装，即系由头包到落脚先啱嘅咧？ 看啊，又唔使真係話好誇張，好似嗰啲即係出去比賽嗰啲咁樣嘅。咁不過有幾樣基本嘅安全裝備都需要啦。其實就唔係淨止踩單車，好多即係好多唔同嘅運動都可以都適用嘅。包括嗱件衫咧就唔可以太鬆，又唔可以太過緊啦。太鬆咧，尤其是單車有時就驚啲衫會食咗入去佢啲轆啊、齒輪啊入邊嗰啲位，咁就會危險啦。咁如果可以嘅話，盡量就著一啲反光嘅運動衣啦。係啦，如果係比較暗嘅時候，咁可能即係啲車啊可以即係會見到咁樣咯。咁就盡量唔好著拖鞋啦，係啦，因為都係隻腳唔夠保護啊。又係如果踢咗個轆啊、齒輪嗰啲咧，可以受傷嘅。咁如果唔使真係話買啲好 pro 嘅單車鞋，其實運動鞋都已經好足夠噶啦。跟住就頭盔啦，頭盔好重要啦。一定要一个大小即是适中啦，同埋符合国际标准嘅一个头盔啦。咁另外就护踭啊、护膝啊呢啲，其实都系我哋即系医生会建议去着住嚟踩单车咁样嘅。 通常都一套噶啦，如果买都系。 系啊，医 生啊， 套咁样。 喺你医疗经验里边咧，会唔会真系见过有啲人因为踩单车咧，佢系撞亲个头冇戴头盔而受伤噶？ 有見過嘅，所以我哋都真係要再三叮囑大家係戴頭盔都係好重要嘅事咯。 其實咧，你話係撞親啦，即係死亡個案都有㗎。 係 咪 因為點解咁問呢？可能有啲家長佢會覺得咧，小朋友踩得有幾快，即係佢唔係大人，佢覺得小朋友唔會踩得好 快， 咁所以特別就想醫生提醒大家咧，可能 錯 㗎，係啊，可能你嗰、那個即係頭部嘅意外都係都幾。平常会发生， 因为跌低你唔知道你撞去边度噶嘛， 有时唔知唔系又唔系小朋友发嘅速度嘅问题，可能隔篱有啲人撞啊， 系啊， 呢啲意外就系咁发生啦。 冇错冇错，咁啊嗰啲护踭护爪嗰啲咧，其实系咪亦都系真系必不可少啊？ 嗰啲都係最好我見唔算好多人有，不過我哋都會建議咯，尤其是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係佢哋未係好識控制啊平衡嗰方面唔係話咁好咧，好容易跌落嚟啊，咁又係嗰啲位通常係第一個位著地著陸嘅地方咧，咁所以著咗就會安全啲咯。 咁如果咧你話有啲家長咧，佢驚小朋友開頭唔識踩單車啦，佢如果你話佢載住佢咧，即係譬如坐喺自己前面啊嗰啲咧，又有冇啲咩特別問題㗎？因為我驚。弄巧反拙啊！即系本来好地唔砸亲佢咧，你一同佢同行，反而撞到佢咁样。 即系你讲个小朋友坐喺爸爸妈妈架单车上， 系啊，或者佢喺前面咧，爸爸妈妈又喺后边又拖住佢啊，推住佢咁样咧，其实系咪都反而都会容易即系撞到有意外噶？ 如果講緊除非架單車係真係個設計係用嚟載人啊咁樣啦，如果唔係我哋唔會太建議一個小朋友坐喺一個大人嘅單車上面嘅，即係我知道有時代步可能難顯，即係未必好，即係可能好難避免啦。不過因為咧，其實都見好多意外係咁樣發生咯，因為坐前面坐後面佢始終唔係一個正確嘅座位啦，咁嗰啲腳又唔係話有一個位可以擺到咧，有時隻腳又係就咁就食咗入個齒輪啦。 系啊，条条揈嗰啲咁样， 系啦，条条揈咁就食咗入去个碌啊，咁嗰啲就受伤咯。 阿医生，我真系好想知道咧，嗱，我哋听新闻就先睇到啊，但系其实咧，即系咁多年嚟咧，嗰啲叫单车嘅意外咧，出事嘅原因啊，都系即系嗰个受伤程度会系啲有啲咩情况，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啲即系个案啊？ 呢排呢始终因为运动场闩咗门呢，其实多咗好多人踩单车嘅，所以呢其实单车受伤个案呢过去一年呢系比以前多咗嘅，真系。咁通常我哋常见呢就有时分即系比较低速或者高速两种啦。咁通常常见啲嘅系低速嘅。咁如果系低速嘅话呢，通常系手腕嗰啲位受伤比较常见囉。 擦伤啊，或者系擦伤 甚至骨折囉嗰啲。因为通常如果系一个唔系好高速呢，小朋友跌落嚟呢个自然反应都系伸隻手出去保护自己咁样，就擦咗落个地下度。 一撑就出事。 就骨折㗎啦。 系啦，有时啲无情力就系即系事小就擦伤啦，咁严重嘅就可能会系骨折咁样囉。 所以 似乎个骨折有几严重啦，有啲就咁打石膏就冇问题，有啲就甚至要做手术咯。 系咪有阵时咧，嗰个单车因为譬如你跌低嘅时候咧，单车架咧压到小朋友只脚咧，容唔容易都会整到即系好大伤噶？ 呢啲都有机会嘅，系啦。咁单车压落嚟啊，或者啲高速嘅伤患啊，就下肢啊，即系上肢、下肢甚至脊椎，其实都有机会受到伤咯。 系啊，咁如果有啲家长咧，佢谂住话，唔惊啦，我帮佢踩嗰啲有辅助辘嘅，咁一定好稳阵啦。咁你哋有冇？ 接到一啲 case 咧，就系佢虽然踩住辅助辘都出事咁样噶。 其实都有机会受伤，即系佢可能平衡嗰方面会容易啲啦。不过始终有时即系地面嘅问题，未必真系话即系如果系地面凹凸啊，咁始终啲单车都可以系跌咯。 我想问咧，医生，即系嗱，譬如真系大家唔想有意外咧，但系如果真系着地嘅时候咧，我哋有啲咩可以避免？即系话，喂，咁 即系 唔 好咁伤， 系唔好咁伤嚟着着地咧，即系跌，即系 跌落去嘅时候。 都系嗰句啦，用翻嗰啲安全措施啦，即系安全嘅装备咁样啦，系啦，因为咧，始终你跌咧，有时。都未必真係話 個個 case 一樣啊， 係個個 case 未必一樣啦，同埋佢哋未必真係個個可以嚟得切咁快有反應咁樣，所以即係都係本能嘅反應，都係伸隻手出嚟，咁所以都話護手啊、護腕啊，甚至其實呢啲都係重要嘅安全措施咯。 係，咁不如最尾講下咧，有冇啲好簡單嘅方法咧，可以即場知道或者測試下咧？佢究竟有冇跌到斷骨，即係喐唔喐佢啊？即係有時啲家長話死啦，佢跌低咗，咁扶唔扶佢好咧？咁樣有冇啲比較簡單啲可以觀察到噶？ 最基本即係最簡單嘅就是，如果腳啦，小朋友企得起身而係可以扶到重咧，其實骨折嘅機會就比較低啦，唔係冇，不過就比較低咁樣。因為如果骨折咧，都真係多數佢扶唔到重，一企就會好痛噶啦。咁手嗰啲咧，就如果佢話即係隻手撐出嚟骨折啦，咁嚴重移位嘅，其實一睇我睇到隻手係歪曬。 係 啦，咁如果啲輕微嗰啲咧，你可能會見到又瘀又腫啊，小朋友一掂都唔俾你掂啊，好似個反應好誇張啊，咁呢啲我都會建議去一去醫院或者睇醫生，照一照個 X 光睇下係咪有骨折咁樣咯。 所以最好就佢自己企起身，就唔好扶佢，因为如果佢自己企得起身咧，就冇事。 扶都要扶嘅。就如果佢企起身，你见佢系能够负重，系啦，咁通常都唔会太差嘅。 我想问一下，如果小朋友咧，咁就因为佢通常讲紧咧，即系受意外嘅时候都系三至九岁系咪啊？嘅啲小朋友为之多啦。咁佢哋嘅如果万一真系骨折，嗰、那个 复原 复原要几耐噶？ 视乎骨折喺边一个位置啦，手啊脚啊都有分别啦，唔同年纪嘅小朋友骨折嘅愈合都会有分别咁样啦。不过一般咧，我哋都系平均即系唔理系就咁打石膏定系做手术啦，通常都需要六个礼拜，我哋先至可以放心拆石膏啊，或者开始俾佢有翻多少少喐动咁样咯。 即系六个星期喎、啊。 所以咧，可能你用六分钟时间戴咗啲安全装。装备咧就可以避免要咧唞成六个礼拜嘅康复期 啦， 咁啊，系啊，系啊 ，thank you， 我哋今日多谢晒咧李阳医生咧，骨科专科医生咧，同我哋介绍咗呢一个咧踩单车嘅安全注意事项嘅。 OK， 唔该晒，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Got my driver's license last week, just like we always talked about. Cause you were so excited for me to finally drive up to your house. But today I drove through the suburbs, crying cause you weren't around. And you're probably with that blonde girl who always made me doubt.She's so much older than me. She's everything I'm insecure about. Yet today I drove through the suburbs. Cause how could I ever love someone else? And I know we weren't perfect, bu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for no one. And I just can't imagineForever now I drive alone past your street. And all my friends are tired of hearing how much I miss you. But I kind of feel sorry for them, cause they'll never know you the way that I do. Yet today I drove through the suburbs and pictured I was driving.And I know we weren't perfect, but I've never felt your stream. Red lights, stop signs, I still see your face in the white cars, front yards, can't drive past the places we used to go to, cause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e. Sidewalks we cross, I still hear your voice in the traffic, we're laughing over all the noise, God I'm so blue, no we're through, but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e. Ooh. I know we weren't perfect, bu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Just can't imagine how you could be so okay now that I'm gone, cause you didn't mean what you wrote in that song about me, cause you said forever, now I drive alone past your street. Yeah, you said forever, now I drive alone past your street.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 系啦 ，OK， 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0%，大家有冇网购？ 有 多唔多？曾志豪最多，我知道。 系， 我小许啦，小许。 啊咦，头先听唔听到佢咁讲？不过唔系我， 系我老婆啫嘛，哦、我负责俾钱同埋攞货个咯。 系啊，我都经常升。 我就係好興搭單咯， 係啊係啊係啊， 我係搭單，因為我冇嗰啲 account 啊， 我都冇夠都冇嘅，嗱，真係認真嘅，我好多時咧都見到，因為而家好多嗰啲叫做收貨站咧，啲人就會去攞嘢啊嘛。嗯，但次次都系咧，你有冇见到系都系嗰个咧绿绿地咁啊？即系 大胶袋、 紫菜、紫菜颜色嗰个袋咧，嗰、那个麻包袋咁嘅嘢咧，个个都系咁拎住啊！但系拎住翻去咧，其实嗰 set 嘢咧 系 掉噶啦嘛， 系 冇用噶啦嘛。 哦，你讲个包装， 嗰个包装 哦，系系嗰个大环保袋咯，即系咪嗰个大麻包袋啊？ 系啊，系咪次次都系用嗰？ 唔系，其实而家我嗰啲我好少用啦，因为嗰只系嗰啲顺窿嗰啲咧，佢就会集运啦。但系而家咧，我哋有啲即系你喺工厂大厦咧有个集散。站点佢哋全部自己带胶袋去拎噶， 哦，即系话个货物咧就嚟 到，嚟到嗰个站噶啦，佢就一盒盒摆晒喺个佢个储存仓度， 就唔帮你 pack 冇噶啦，唔 pack 噶啦，你自己去到咧，咁佢咪你买咗5盒口罩同埋6樽洗头水，你自己带个袋嚟咯， 系 啊，你自己攞樽嘢带走咯， 嗰樽嘢就冇嘢包装 噶啦， 啊，咁啊真系好好多啦， 系 啦，因为 未必系好好多。可能是你见过一阵咧，嗰个仓已经帮你做咗， 啊又唔出奇， 拆清晒， 系啊拆晒啫嘛，佢点都要有个包装先送到个仓度。 系啊系啊，嗱，即系嚟紧啦吓，因为咧大陆啦，国家邮政局宣布将会喺3月12日，即系嚟紧吓，系十日之后咧，就实施呢个叫做邮件快件包装管理。 哦，点管法？ 系啦，咁我唔知道会唔会即系嚟到香港都会系咁讲啦，就系话要求咧，即系嗰啲邮件咧要注意啊，即系寄件人咧要注意节约环保啊。 系， 咁啊就一定要咧啊，即系嗰啲我唔知嗰啲叫嚟何先生，我话咧信东嗰啲咧系咪环保嗰啲包装啦？佢话一定要采取可以重复使用啦、容易回收嘅包装物嘅物品啦，同埋禁止咧使用。用咧唔可以再分解嘅胶袋，等一次性嘅塑胶嘅制品啦，同埋咧佢话咧要即系嗰啲包装要全部要安全啦，同埋要环保啦，同埋可以再分解啦，就即系避免可以一次过掉晒去咯。我觉得呢个咧系好大跃进嘅一件事， 因为如果做到又好事嚟 噶，但系佢而家立例， 系啊， 咁所以 冇问题噶，羊毛出在羊身上啫嘛。到时你订嗰件货，我需要用咁高规格嘅包装嚟到去应付。 咁咪加啲落你度。 系、哎、我愿意、啊， 我真系愿意、啊，因为好多时见到啲人咧，即系拖住一袋二袋，我好即系一大包二包咧、 啊， 都系嗰啲袋嚟噶嘛。但你咁谂下，嗰啲袋嚟咗之后咧，跟住就唔爱噶咯。 其实就唔只净系佢哋集运嘅，你普通你买嘢咧，那个胶袋你都有好多包装啦、 嗯。啊，系啦系啦，即系譬如嗰啲发宝胶嗰啲咧，系咪嗰啲包包纸咧，嗰啲都系冇用噶嘛。 你就算系本地咧，你去帮衬嗰啲超市咧，佢送货俾你咧， 都系好多。 大家都成日发现，哇，唔系咁大个胶袋咧，里边可能系一樽豉油嘅啫，佢、 啊、 包咗好多嘢喺度。 认真啊，即系官民论题即系我觉得环保呢个重要性系好紧要嘅，就算你转价。俾市民啊，即係我覺得都係用者自付嗰、那個 原則， 係、 啊、 好事嚟 㗎嘛，係啊， 都話免費嘅最昂貴㗎嘛、 啊， 地球要付出代價 嘅，環保都係貴嘅、 啊， 但係都要做咯，因為實在太多太多。 咁我唔知佢係咪揾到咁多咧可循環再用嘅物料嚟代替，反而呢個緊要喎、啊，即係嗰啲咩全部都係可以回收嘅袋啊、發泡膠嗰啲咧，等住佢啊，三月十二號就面世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展开，参与计划的私家医生今日起可以为优先群组市民接种科兴疫苗。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话，早上接种流程順暢，又說仍然有幾十名醫生反映仍未收到疫苗。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說，近日有市民接種疫苗後不適，估計可能是神經反應，相信與疫苗無關。47名發起或參與去年民主派初選人士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罕有地通宵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處理，有被告凌晨近兩點在審訊期間暈倒，要送院治理，國安法指定法官蘇慧德決定延至今日再訊。由於部分律師早上要處理另一些案件，預料下午才能夠到西九龍法院進行保釋陳詞。港大前法律學系副教授戴耀廷等九人前年因為佔領運動案被裁定串謀犯公眾妨擾罪和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罪成，被判緩刑至監禁16個月不等，各被告提出上訴，上訴庭今日開庭。前年獲准保釋等候上訴的戴耀廷，昨日就民主派初選案出庭至凌晨，早上被帶到佔中案上訴聆訊。開庭前，戴耀廷的親友向犯人欄做出雙手放頭上的心形動作，為戴耀廷打氣。而案中第九上訴人李永達就以動作問戴耀廷是否有時間睡覺，對方搖頭示意。戴耀廷由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代表，张达明陈词时话：希望法庭考虑2014年时香港的情况同而家有好大区别。当时的示威活动是以和平方式进行，并没有堵路、破坏设施等事件。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估計，取消選舉委員會中117席區議會議席的機會高，他亦都認同應該取消，因為見到今次區議會選舉由攬炒派奪得議席，如果117名區議員進入選委會，一定影響到最核心的行政長官選舉。葉國謙今早準備前往北京出席全國兩會，他說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近日出席座談會聽取意見，如何讓香港選舉確保到愛國者治港，相信亦發出了訊息，他估計人大會議有機會處理相關議程。另外他又說民意是應該聽取，但如果民意是被誤導，正如夏寶龍之前提到，以反對中央不愛國的標籤去參選，反而取得選票更多，以這樣方式推翻中央管治，推翻特區管治，中央是不能接受。 天气方面，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稍凉，风势较大，星期四和星期五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58点，跌193点，成交金额14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6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4点，跌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09.5，升12.5；国美零售2.01跌3.1；盈富基金29.4，跌1.8；美团374.4，升7.6；中芯国际27.65，升9毫；港交所492.6，升3蚊；小米集团26.45，升6.5；阿里巴巴231.1跌3.6；中海油8.71跌4.4；比亚迪股份218.1升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9，日元106.84，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7，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02，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日经平均指数报29,426点，跌237点。港金现价报15,810蚊，跌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46美元，卖出1,71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要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系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翻到嚟最尾半个钟头啦，12点接近40分嘅风速快嘅啫。 而家气温好澎湃。 对喎，又升咗喂。 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7%，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 啊，我发觉呢即係好多朋友好鍾意呢用呢一个同围绕婚姻啊，或结婚嘅过程啊，又或者係摆酒啊、婚宴啊， 嚟到抛一啲题目出嚟咧，引起咧网上嘅朋友咧去讨论嘅。 因为喺呢个过程里面，实在太多太多唔同嘅主题咧会发生。 例如有一个新嘅讨论，就系来自海外嘅，咁就话说咧喺澳洲嘅悉尼，咁咧就喺一对咧新人嘅婚礼上边咧，突然之间一名男子咧就喺呢一个嘅朋友啊，佢嗰个婚宴上边咧，新娘子要抛花球嘅环节嘅时候，佢突然间单膝下跪向女朋友求婚，咁啊引起咧全场轰动。好啦，即系话咧喺我结婚。在我婚礼上面现在我个未婚我个老婆呢就准备抛花球，在这个呢最叫做焦点高潮之际，突然之间 噔噔， 我有个邓川石跪低跟他的女朋友是个姊妹来的，就向他求婚。哇，即刻抢夫啦。 抢夫 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啊明明是我个新娘子掟緊花球，这个是重点啦， 即是就将他的花球接完之后即刻跪地求婚都得。 啊嗱， 系咪先咁先啱做啊嘛？ 现场嘅时候咧，其他宾客咧就即时起哄噶，即系当嗰个邓川石下跪嘅时候啊， 哇，咩事啊？哎呀， 好开心啊！咁嗰个女仔啊，真系肯，哦，我愿意啊，咁样，咁啊，于是拥吻咯，咁 系 好啦，嗰对证人嘅。结婚嗰两个人企咗喺度， 呆啊真系。好啦， 于是乎咧就成为咗大家讨论嘅一个嘅题目啦。 系 究竟呢一件事嗰、那个俾着你系嗰个邓川石，点解要喺嗰个时候要求婚咧？系咪适合咧？嗰一对嘅新人应唔应该制止佢哋求咁样做求婚咧？咁样， 我做过嘅呢件事。 系啊，我啱啱正正想话呢个新闻咧，都唔系喺澳洲先会发生。 我试过啦， 竟然喺香港发生过。 喺、你对面嗰、那个，直情系做咗呢件事。 系啊， 咁请问你系做边一？边咧？ 我咪就系做求婚嗰边咯。 哇，好讨厌啊！ 系啊，但我同我同个新郎已经同佢沟通咗噶啦， 即系事前知道。 系啊，因为 friend 嚟噶，咁我同佢讲，你话咧，如果我咧去到尾声嘅时候，我求婚得唔得？同埋咧，我都系好守规矩噶，即系已经系走过三巡咧，食埋次噶啦。即係基本上咧，敬完酒之後咧，就 即係基本上真係開始走㗎啦。 唔係接近啦，即係其實已經敬完酒㗎啦。係啦，因為咁你都要即係顧及感受㗎嘛。我就去到已經係敬完曬酒，咁理論上就係埋齋，大家食完嗰啲美點雙輝咧，咁我就突然間走出嚟求婚咁解嘅啫。同埋我都一定係同我 friend 講做朋友，我話我咁做得唔得？佢話好好喎，你去啦，你去啦咁樣咯。 但我又好唔明白你呢個心態究竟係啲乜嘢？你係覺得一個 surprise 驚喜啊？ Surprise, 但係問題嗰、 喜事成双啊， 系咯 ，surprise 嘛！ 但系嗰个场地本身系你个朋友嘅屋企人啊、朋友啊嘅一个饮宴嚟噶， 你有意见啊？ 咁啊，关我，即系我作为我唔系识阿曾志豪嘅，咁 即系其他宾客， 咁 冇嘢噶，邓邓高兴啫嘛，借少少时间用一用，即系借助你哋嘅喜悦嚟充撑下自己咁样，系啦，借个位，借个位， 我系会歪你嘴咯。 人哋去到餐厅度唔识嘅，无端端有人求婚，都会全场喺度拍手。好奖啦，系咪先？ 总有几个，哇，冇搞错啊！今日庆祝我紧，唔知咩咩咁样。 呢一个咧，呢个真系，所以就值得咧。 讨论 喺网上面讨论，因为真系有人嘅意见咧，就 系 咁讲嘅，就话啦，哇！如果我喺我个场地婚宴场地度做啲咁嘅嘢，简直系抢我风头咧，我一定唔会俾佢咁做，一定同佢死过咁。但亦都有另外一啲嘅意见咧，就话啊，我就唔会啦，我就一笑置之啦。咁同埋咧，亦都好戥我嘅朋友，因为话晒佢嚟得，即系我朋友嚟噶嘛， 系啊， 好戥我朋友咧，可以喺我喜庆嘅日子咧，有缔结良缘啊咁样。 你估佢哋会唔会有啲咁嘅沟通噶啦？喂，阿强啊，你要同我讲声啊嘛。诶，对唔住，对唔住，下次唔好啦 吓。下次。嗱，呢一个 我下次同你讲翻，下次同你讲翻， 你放心放心。 首先咁嘅个情况有啲唔一样嘅，同阿豪仔嗰、那个，因为咧呢个外国人咧，佢哋嗰个 case 咧就 冇沟通啊嘛， 冇讲过嘅，事前冇讲过，系一个真系超级 surprise， 同埋佢喺人哋最高潮嘅位度咧嚟抢煲啊， 冇错。 即系你谂下，如果我喺咧佢哋喺度交换戒指咧，准备拥吻嘅时候，我等等。老婆，我要向你求婚。哇，你真系天打雷劈啊！呢铺真系。 所以咧，曾志豪咧，佢喺咧破坏人哋嘅好事 之餘， 咩叫破壞啲錦上添花？ 其實咧都有考慮到，咁所以咧，喂，最多抵打一下 pat pat 啦，就未至於咧俾人踢走嘅， 係啊，未至於俾人公審。 你雖然你話你嗰個係你好朋友，你估當你當下子你咁樣同佢提出嘅時候咧，佢個反應係話 好啊， 係哇，好啊，正喎嚇，唔使等我個場嗰日咧，即係突然間會有個嘭一聲嘅高潮啊，定係佢其實？都唔係好想，但你又講到咁樣，我要求婚，我推卻你啦嚇。 又或者我試下咁講啊？ 係點咧？你講啊！ 因為如果比著我咧，我係結婚嗰個人，然之後咧，我個朋友咧問準我，好似曾志豪咁問，係 咯 係咯，我想咁樣，我都會贊成。 係啊， 我都會贊成。咁我仲會幫佢諗，不過好，我會諗咧喺一個譬如我啱啱叫合緊交杯嘅時候，不如跟住我就。讲话各位朋友，我哋今日做一个大喜讯咁，咁而且跟住请佢出嚟做呢、這 个。其实你 咁做咯， 其实你打个比喻你就明噶啦。 我会咁做。 嗰啲名歌手开演唱会，佢都会请个特别嘉宾上嚟表演。嗯又有边一个明星佢会话？哎呀，唔得噶！我抢佢抢我科，我唔要请呢个特别嘉宾啊！咁、哦、样， 你 知你对自 己 有自信，你对自己有自信，个场系你嘅， 即系话 个祝福系属于你嘅。 同埋我都要换衫嘅， 唔系咯？而家只不过系咧，你就好似即系借个位咧，就俾一位咧即系特别嘉宾嚟献唱一曲。同埋你有时你见咧，佢哋都好识做噶嘛。哎，我哋请你阿强咧上嚟特别嘉宾唱完只歌之后咧，阿强啊，你好似下个月你都。会喺 开 演唱会，跟住佢就会喺度讲，系啊，多谢大家咧 嘅捧场啊， 系啦，冇人会介意噶。 而家即系话，你觉得你当晚咧嚟到出席咧，系佢哋嘅光荣啦。 唔系啊，唔系啊，呢个相得益彰啊，你可以咁样理解噶嘛。 会唔会其实男人同女人原来真系？有介意同 我谂都系， 系会嘛？ 好明 显，我都唔会介意，我都会谂啊，帮你做埋个 tag team。 我哋琴日唔记得咗恭喜佢啊嘛， 系 咪佢 系 结婚21周年啊？ 恭 喜 你 啊！ 真系讲呢啲做咩？ 唔系因为咧，我哋谂起，唔系一嚟补飞啦，二嚟咧，我哋谂起桂花田，佢又唔中人哋喺佢个婚礼度求婚，点解咧？咁佢咪阻住你嗌？大舅父上嚟影相啦，系啦， 仲有擘大个鼻啊， 仲要擘大个鼻，裙垮都扯啦，系啦，你谂啊，唔系，同埋啲人都 大家冇嚟饮都 啲人都唔敢喺个场度求婚啊，本来谂住咧好温馨，你话借个位嚟求婚啊，老婆我想四舅父， 唔好，哎呀，好粗鲁啊嗰度。 都是喜悦的事嚟噶，我哋咪当好事成双咯，喜上加喜咯。 好啦，你下次会发埋帖俾啲唔识嘅人啊？ 系咯，下次喺呢个场度好唔好？ 你求缘分啊嘛，咪请人啊嘛。 风扇当风景，耳畔很爽。别要着凉，花费无烟花，我便假想你着我紧张，期待一眼成风，似戏飞一个买亦一个看，一个旅游张张相，快乐自然自然。但我都知你对梵高敬仰，郁金香也得我一个能代你欣赏。难同行有怪谁，对永恒有疑虑，谁无情便望三岁，三天两夜一对，到这里双手沉睡，情烟花都不是纪念无份的爱侣，何必继续假想，我还在争取那段过去。赞赏，谁又管？ 哪怕风车转到迷失去向，反正闲话没对象，得我听着我的现场，为庆祝失去你亦不缺氧，屈金香看得我屈结影， 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回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尾少少时间，同你讲下人名。 听歌，头先嗰首歌系《 烟花几》，容祖儿。 系啦， 系费事问陈敏健。 哎，我哋帮我女婿减轻我哋工作负担。 系系啊，我而家播歌都尝试播咧，尽量播啲咧识听嗰啲歌， 听得出嗰啲， 听得出， 听得出， 听得出先好播啊，系啦，听得出先好播啊。 唔该晒， 嗱呢个就好紧要啦。如果咧你望住只碟咧，啊你望住，咁究竟呢个人名定歌名嚟嘅咧？照计冇个人名咁样噶，但系都唔似个歌名系咁嘅意思嘅。 乐队名咪烦咯， 系 啦，你唔知乐队名嘅歌名咯。 系啦，即系我以前咧，对我嚟讲最困扰就系睇马经咯。我唔知嗰个咧，嗰个究竟系马名啊，定系形容词啊？因为譬如佢话咧，呢个，譬如佢话咧，胜利之王咧一定胜。 系啊， 佢嘅意思系讲胜利之王呢只马一定会赢啊，定系有两只马，一只叫胜利之王，你叫一定胜？ 两只马， 你别话喎，我想话咧，即系每逢三六咧，大家去睇，即系或者日啦吓，你睇下嗰啲马名咧，其实学识好多字噶。 我觉得呢个系我细个最困扰噶啦。 系啊，就好多好多字唔系。 我第一次怀疑自己中文程度。唔好咧，睇马经啦，我话我读唔到啊，究竟佢讲紧咩咁样？好啦，咁大家除咗马名之外咧，其实就日本人嘅姓名咧，经常都会令到大家咧就有好多即系好开心嘅一种即系欢笑啊！我哋又唔系取笑嘅，但系你觉得话哇咁都得噶，原来个名字 我听闻咧，我都系听阿小白讲嘅，佢话咧日本人嘅名咧，佢个姓咧都系基于佢喺边度出世， 系啊， 有阵时都会嘅，当其时嘅环境啊咩咁而嚟嘅， 又或者职业咯， 系 啦，外国人都系咁。 噶，譬如咧叫史密夫咧 ，Smith 咧，其实即系打铁匠啊嘛。 哦， 系啦，咁你就知道佢原来就系喺即系做铁匠嘅。咁而家咧有啲外国人个名咧，譬如有个 NBA 球星叫 John Wall 咧，咁啊 John 系佢个名啦 ，Wall 系佢姓氏， 哦、 即系佢嗰个姓咧，原来就姓 Wall 咯，即 系 埲墙。 系啊， 咁啊亦都可能系解水井嘅意思啦。系啊，咁所以如果你咁样理解都 系 好搞笑噶。 系啦，即系佢哋外国人就会系咁样。 系啦， 其实咧喺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嘅中国咧，都会系因应咧你嗰个环境啊、地区咧咁样，或者 改名啊， 或者系姓啊，改名啊，改名就更加啦。咁咧，即系佢话都会因好耐啦，讲紧即系可能古时嘅时候咧，都会因为佢哋唔知啊嘛，冇姓落嚟咧嘅时候咧，可能喺雷电交加咁样，佢就姓电咯。即系佢生咗嗰个小朋友，咁我就姓电啦咁样。 系啊系啊，嗱咁咧，日本咧最近有啲咩搞笑名啊，俾人拎咗出嚟啦。首先就 系 譬如话嗰套大热嘅漫画咧，《鬼灭之刃》啦。咁其实咧，佢哋啲名咧，我第一次睇嘅时候，我都拗晒头，吓人名嚟噶。 好难读喎。 系啊，譬如咧，佢个主角咧就已经算好啲噶啦，叫做重门炭治郎啦。唔知应该读重门。咁咧，佢另外一个所谓嘅大反派咧，就叫做鬼武叶无惨，无惨， 系 即系一有冇个武好惨个惨，咁即系佢唔惨定惨定唔惨咧？ 系 咯，系啦。咁然后仲有一个咧，就金头发哥就叫做我妻善日，我妻系我老婆。 系啊，善日又如何咧？ 善日都 OK 嘅，即系都正常一啲名。但譬如姓我妻咧，咁你好难理解噶嘛？咁有冇他夫咧？就系咪先啊？系啦，我个老婆咁啊，他嘅丈夫。 他夫啊， 他即 系 举例啊， 老公啊， 系啦。 佢意思啊，豪仔意思话，究竟佢姓乜嘢系嘛？ 以前有个日本，唔系佢就姓我妻咯。 哦， 只不过你觉得好搞笑啫嘛。 咁啊，水瓶伊之助，咁佢叫姓咩啊？ 水瓶咯， 姓嘴瓶啊， 嘴瓶咯。咁、哦、我哋以前就真系有个日本嘅明星咧，叫做妻夫木聪啊嘛。 系啊， 佢就佢两个关系都有晒个妻同夫。 系 啊，佢又唔叫夫妻，佢叫妻夫木聪。 我都系记得呢个男。 系啦，我都记得嘅。好啦，咁跟住咧就有人统计咧就话喂，其实咧仲有好多咧即系更加搞笑嘅名噶。 如果得两个字嗰啲咧？ 咩叫得两个字？ 边两个啊？ 珍姑啊，系咪叫珍姑啊？ 珍姑 系啊， 唔知啊。 嗱，我啱啱先睇《鬼灭之刃》，我冇啊，就咁样。 佢可能系肥啦。 我未见过肥珍姑，我就食个瘦珍姑啫。 系啊，嗱， 珍姑系真系真假啊，珍同埋草花豆一个菇咯。 系啊，唔紧要。咁我因为唔系净系想讲《鬼灭之刃》，咁咧啲人就即刻咧揾咗好多日本一啲好有趣嘅名咧。譬如咧有一个女仔，佢系姓猪鼻。 哎呀！ 真 系 一只 猪鼻， 真系一只猪。系 啊，真系一个猪个猪，同埋鼻哥个鼻。 定系佢一生出嚟佢样。 日本喺日本嘅文化，猪鼻佢哋唔讲好笑嘅。 可能系啩，但系佢哋都会被统计出嚟咯，就叫猪鼻小姐咯。但系佢靓女嚟嘅，同埋 有几多个猪鼻啊？ 佢暂时有一个啦。喂，仲要喂索嘅，你睇下。哇，好养眼嘅，着晒泳衣。 会唔会佢以前系猪鼻啊？ 咁都叫猪鼻？ 佢整到唔猪鼻啊？ 唔会啦，定系佢哋原来个鼻啊解落个心口度啊？ 咁有第二啲咩嘛？ 好啦，嗱。这个名字真的吓死你啊！你不要以为是我作出来佢咧 就 做咩心呼吸透大气啊！ 佢咧就四个字嘅，四个字嘅， 四个字。 第 一 个字咧就 系 好长寿嘅动物嚟嘅。 哦，龟。 冇错啦。 系。 第二个字咧就 系身体一部分， 系佢嘅头部。 哦 ，OK， 好。 哇， 好啊！ 首先就姓呢一个，讲一次就 系 龟 头，系啦。 好啦，都唔够。 系咁做咩啊？ 佢个名 新出新入， 叫做植树。 系、哦、 啊， 咦， 打直个直，树木个树， 系咪 系一个教授嚟嘅？唔系啊，真噶， 系啊， 系啊， 唔系咁，我哋用广东话读出嚟就好尴尬啦。 你谂下，我哋植树就会有即系企起身嘅意思啫， 树冇字， 但系对佢嚟讲冇噶嘛，佢就系一棵树植咗个树咁样咯。 咁如果喺日文嚟讲咧，咁唔会有我哋谂到嗰啲， 我谂系啦，唔系，但系其实日文应该嗰个字都有咁嘅意思噶， 我唔知啊。 系啦，跟住另外咧就有人揾到个名咧，嗱，你嗰度有。只动物就叫龟啊，佢呢边个动物系牛咯。 哦， 又系啲肉酸嘢。 唔系啊，佢今次叫做牛太郎啊。 Q 太郎个 friend， 牛太郎咁 好可爱啊。 有边啲太郎啊？ 系啦，佢叫牛太郎咯，牛太郎红耳咁样。咁然后呢个咧有一个运动员嚟嘅，就俾人揾到个名就叫做我孙子志美啊。 哎呀，最靓， 我孙最靓。 最靓。 喂，先咁佢姓咩啊？ 我孙子咯。 佢姓 我孙子咯，佢个字尾咧就系佢个名嚟嘅，仲系智慧个字尾嚟个尾，系啦，咁啊有晒佢个样 子。智慧与美貌都并重啦。 咩先嗱？因为日本人有四个字，有五个字咁样啦，咁即系话最尾嗰两个字就系嗰个 名 咯，头嗰两个字或者三个字系个姓。 系啊，好啦，嗱，跟住呢个咧，如果你以为头先嗰个咩植树系假嘅话咧，呢个你觉得仲假 啊？哇，出唔出街噶？ 出得街，佢姓上床咯。 吓咁得意啊！ 系先，佢个姓。 姓上床咯， 叫上床 系啦，个名就叫美雅系啦，姓上床 哦，上床美雅，好嘢噶啦喎， 系 啦， 又或者咧，其实 好笨啦喎， 可能系我哋个读音唔好噶咋，因为点解咧？譬如我哋中国都有四个字复姓啊嘛，我哋会读咩？读上官啊嘛， 系啊， 上就唔系上啊嘛，咁可能如果你 上床 又唔同咯， 上 床系啦，分上隔床，哇，几好啊！好啦，咁我哋咧， 上品就即系高级嘢。 仲有一个名咧，就譬如我哋香港咧，之前有啲人就会即系帮阿特首改咗个花名啦。 边个特首 就用咗三个数目字嚟做佢花名咧。 系啊 ，Triple Seven 啊嘛。系啦，咁我哋以为讲笑啫，原来日本咧真系有人个名咧 系数目字啊， 真系叫做七七七，系三个七。 三个七字。 三个七，真系三个中国嘅七字。 我姓七七七咁样。 系啦，唔知究竟佢系姓啊定个名嚟噶？咁即系仲有个。有一个咧，四个字都系个平字嚟嘅，平平无奇个平，平平平平平。佢话咧，啲人 平平平平平四个字， 啲人都谂紧佢究竟系姓平啊，定系姓平平平啊？ 定系四个平平平？ 系啦，所以就好好笑嘅。 定系叫四平啊？ 可能 系 四平 个八稳。系当然啦， 做白 云啦。我哋最咩都要咁样包装嘅文化差异，我哋唔认识啫，我哋唔准取笑人哋。 我冇做取笑， 我冇取笑过。 我哋只不过觉得有趣， 有趣。 我哋应该多啲文化交流， 多学习。 听日见， 拜 拜。